好啦，7月28号星期六晚上10点正嘅夜间热线，今晚除咗小弟陈区咗啦，仲有兴旺陈响树， 唉，翻咗嚟咯， 系啦，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噶，咁啊，希望咧大家今晚咧就系、是、啊、记得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啊，今晚咧就会即系热爆全城啊，大佬一定啊，嗱，勾达咧，屌你老母，你嗰啲咁嘅水泥队啊、监听队好听住啦。OK， 屌你咪就爆鸠你大镬吓、啊，都好大镬嘅对于佢嚟讲，对于我哋嚟讲啊，梗系屌你咪谈笑风生啦，系咪？好啦，先嚟一节天气预测系咁噶，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数天仍然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正在生效。电话号码系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咁啊，即系刚刚过去咗个礼拜就系书展啦，系咪？即系再上个礼拜啦，吓、啊。咁啊，屌你谂乜就我哋就俾热狗啊包围啦，系咪？啊、我同阿租租屋啦、啊、十几友啊包围两丁友。 咁咪围到嘛呢、這个即係黑社会式嘅包围啊。 冇错，就黑社会式嘅行为啊。黑社会式。 黑社会啊。 冇、啊、话你黑社会啊，屌你老味真係。好啦。咁第二日呢就即係由阿法国佬啦同埋一众嘅市民啦益友啊咁样呢。喂，嗰啲全部都係买飞入场喎、啊、过海喎、啊。即係你明唔明白即係嗰种愤怒啊。对于呢啲黑社会式嘅帮会啊、烂仔嘅行为咧，大家都好不满。喂，俾25蚊入场，仲要来回过海10几蚊，系成餐饭嘅钱嚟噶， 即系唔系冇成本噶， 系有成本噶， 仲好鬼远噶，即系新界地区人士，我呢啲过海起码一粒钟， 即系用1晚嘅时间去屌你妈去食热狗，跟住你汪洋咧就热狗变死狗啦，咪唔捻出嚟啦，吓、啊、又要人保护啊，又成啦。喂，你以前口口声声闹人黑警嘅喎，听讲系吓 出本书添， 出本书叫抽水喎，又话人哋休班警犯罪实录嘅喎，吓咁点解你就走去揾差佬去保护你啊？屌你老母，你真系黄杨达，你咧谂住即系恰我哋两个人冇所谓嘅，屌你咪嗰晚其实我都预咗有啲人咧会即系发癫啊出嚟，不过我唔估计佢有十几友啫吓。不过唔紧要噶，你又中意同我哋斗啊？中意喺度闹人啊？你尤其是陈秀慧呢个八婆扑街冚家产，我屌你谂啊！你书展冇即系冇生意拍乌蝇啊？咁啊，即系心情唔好。咁我哋都理解嘅，系咪先？唔系认同啊，理解啫吓。好啦，但系你又唔系，你又周围上网揾人闹，又闹下法国佬啊，又闹李正熙啊，闹下我啊。一阵间又闹下郁文啦，喂，郁文唔去呢一个嘅城市论坛都俾佢闹，喂，郁文不嬲都唔去噶啦，啱唔啱啊？ 唔系又俾佢啦， 又俾佢闹啊！关你擦事咩？陈秀慧啱唔啱啊？仲有闹完呢、這个嗰、那个都唔紧要，一阵间又闹埋个 Uber 个司机。嗱、啊，咁我哋知道咧，呢个閪婆好大压力啊！ 呢个上星期讲过 吓， 上星期讲过闹，无啦啦发癫闹 Uber 司机。 唔系上星期我哋都唔知嗰个真正原因嘅。咁点解会知道嗰个真正原因呢？就因为呢班嗱，多谢你嘅扑街老公黄杨达，我屌你老母！本身我哋都已经讲咗，开讲紧其他嘢啦，系咪招呼阿毛啊？ 唔好讲好耐啦， 我讲阿弟样啊，你唔捻系，我屌你老母！你走嚟咧包围我得，你包围我嘛，你围鸠我嘛，空鸠我嘛，喂，我有镜头喺度，咁我屌你老母，你又行埋嚟，又唔敢打我啦，系咪？咁我梗唔捻喐啦。我有得你喺个镜头面前出丑啦，好啦，咁我就屌你谂啊，梗系唔会就咁罢休噶啦，系咪吓？咁啊查嘢咯，好啦，咁啊梗系唔会咁快讲，即系要同大家咧， 俾佢威一晚咯，嗰次 系啦， 威噶，都上网啲人都好捻嬲噶。 喂，我俾你威噶，大佬，喂嗌你讲你又唔讲，又惊咗你 cap 图，喂嗰、那个街市用做乜唔捻讲啊？做咩 delete 咗个 Facebook 啊？铲晒嘢啊！屌你老母！ 佢嘅宣材用啊！我即系听到佢个质，个朵都好。 喂，宣材用啊，街市用，你走埋嚟拍烂我只热狗嗰阵时，唔系好卵威嘅咩？吓、啊，做咩 delete 晒啲嘢啊？你讲明话恐吓，我要吓到我手震脚震口震噶嘛？ 做咩铲晒嘢啊？ 见到你口震手震，好开心啊！ 即系摆明恐吓啦，做咩？咁你做咩 delete 啲嘢啫？做得出就唔捻怕认啦！屌你老母，真系！不过唔紧要噶，你继续跟啊，黄杨达啦，冇前途啊！呢班友系，你继续跟佢，屌你老母，冇捻走翻出嚟添啊！咁啊嗱，即系大家都知道热狗咧。吓、啊！屌你咩欺师灭祖、迫害同道啦，系咪呢样嘢唔使讲啦？好啦，咁我哋今晚咧就即系分析一下热狗咧依个情况喎。因为其实我谂咗好耐啊，即系到底热狗点解会生存得到而家咧？系咪？你明唔明啊？即系已经屌你老尾都已经系入不敷支啊！嗱，我哋计下佢条数，阿兴王诊， 计下佢支出系咪每月？ 系啦，计下佢支出。嗱，呢啲同爆料系有关嘅，冇一样冇关，系有密切关系。 全部公开资料嚟嘅，同埋仲要 全部公开资料嚟嘅，梗啦，唔公开我点会查得到啫？系咪先？ 即系你要揾就得噶啦。 吓、啊，咪要有心咧就揾到啦，系咪？好啦，嗱，你热狗咧，嗱，我要帮佢埋单计数啦，即系要埋单计数噶啦，帮热狗。嗱，热狗有咩日常嘅开支咧？即系讲《热血时报》啦，唔系讲紧郑松泰嗰个议员办事处啦，因为嗰边系有公帑资助噶嘛。 有办分开， 即系佢每个月有一嚿钱，屌你有咩怼俾佢，又派片俾嗰啲咁嘅助理啊，各样啊。好啦，咁一就系讲你《热血时报》嗰个开支，嗱，大家可以咧，即系你大家计下数得嘅。嗱，佢九斗就美来中心二期六零九室啦，系咪？咁咧？嗱，佢2014年咧呢、這个高达咧自己讲噶吓，对住一周刊啲记者讲，佢话咧佢嗰个九斗租金咧就两鸡嘢， 一万一个月两万， 一个月两皮嘢，好啦，咁就两皮咯 ，OK， 跟住佢嗱佢依家有几只全职嘅热狗噶嘛，系咪？咁我唔知道有几多只啦，但系有两只一定系啦，一只叫做马启聪啦，即系走埋嚟要话即系。嗰只甩毛狗啊，你知唔知边只啊？好似史前人类嗰只啦，嗰、那个后脑 做排骨精啊嘛， 系啦，嗰、那个后脑又有毛啊，各样啊，屌你咩？好似啲史前人类未进化嗰只，好啦， 佢都系未进化晒嘅。 仲有一只咧就叫力种，即系呢两只咧就系全职热狗嚟噶，系咪？即系估计系啦吓，咁都唔好计兼职嗰啲啦。嗱，我当你12000一只，咁你呢度24000啦，系咪？24000咯，头先嗰度20000咯。 12000分分钟俾少，你咪买咗好啱嘅啫嘛，一定低过月定纯。 唔系我估计啦，万二啦，当好啦，个租金就20000就高达自己讲噶嘛，好啦，呢度就已经系48000啦，44000 一个月， 一个月44000咯，咁仲要供强积金就两条友1200啦，系咪？咁啊25000啦，好啊，25000啦，即系加埋45000噶咯，好啦，跟住咧，你嗰个狗斗即系佢嗰个美罗嗰度啊，有管理费啊、电费啊。差饷啊、地租啊、宽频啊、各样啊，又要 web hosting 啊嗰啲，咁我当4000-5000啦，走唔甩啦，系咪？ 系啦，咁多样嘢， 咁多样嘢，因为佢唔系摆 YouTube 噶嘛，佢要自己又租嘢又成噶嘛，好啦，我当5000啦，咁啊五鸡嘢噶咯，啲固定成本啊，每个月系五鸡嘢， 保守估计啦， 即系要保守估计，我当你黄杨达同陈秀慧呢两个仆街系唔加踩唔捻食，食香都要五鸡嘢。咁当然两个扑街唔系食香啦，多次俾人影到你喺高级嗰啲食店出没啦，喺啲晚餐。 佢自己贴好多添啦，旅行嗰啲。 乌你老母閪，你啊真系坐 Uber 系嘛？嗰啲手座坐巴士，你有冇臭閪？我哋都系坐104啫嘛，讲唔捻多嘢，屌你老母！你住石硖尾喺会展翻屋企，搭乜嘢 Uber？ 屌你老母！ 104咪去到屋企楼下咯，白田砖噶嘛佢。 乌你老尾閪就系呢啲咁嘅捻人。好啦。一个月最少五鸡嘢系咪？一年就600000。嗱，呢个系佢皮费，保守估计吓600000，走唔甩噶啦。呢条数系好啦。咁你一年600000，咁你跟住就搞啲，你知佢哋搞好多花神搞活动，你搞乜蚀乜噶？系搞乜都蚀噶。好啦，搞个年宵，佢租两档啊嘛。 系卖淘宝嘢嗰度多次啊嘛。 嗱，你计佢嗰个底价咧？底价，但佢要 bid 噶嘛？底价都系万几蚊一档嘅，两档加埋20000，但佢要 bid 噶嘛？佢嗰档唔系底价买噶嘛？佢花墟嗰度。咁嗰阵时咧，就话说啊，嗰班咁嘅 叶正纯啊、蓝凤凰啊、刘禅啊嗰班已经作反噶啦嘛，系咪？又遮住话你要陈云根喺嗰个年宵嗰处卖嗰淘宝战斗碗、淘宝货，就同陈云根割席，就同热血时报、热血公民割席啊嘛，系咪？就嗰段时间啦。嗱，大家记得个时序、哦，就系、是、今年嘅农历新年左右，呢班友就割席。咁当然佢年宵搞两档嘢，我估计。佢就算唔蚀都冇得赚啦，系咪？两万几蚊你边有买？即系你买嗰啲嘢翻嚟，边有买啫？你见到咧，佢哋做直播嗰阵时候，其实有个人叫 Edward 张，喂，佢都已经系统计晒噶啦。喺佢做直播期间有几人买嘢，再推算翻出嚟，其实系蚀嘅。不过应该蚀得唔多啦，书展系蚀得金啦，书展啊。咁我哋计过咧，嗱，佢嗰个咧叫做即系开放式嘅一个 booth 啦吓，佢其实就四个 booth 连埋嘅。总共咧就36个平方米，咁其实有数计噶，总共计得出嚟84000几、85000蚊左右，就系个租喎，讲紧系，即系呢个书展个网系有啦计数嘅，咁我唔 show 出嚟啦呢啲，咁佢另外嗰两个 corner 位咧，即系佢咪有两个 corner 位嘅， 系喺角位， 角位嘛，嗰度角位咧就另外加多 10% 嘅，咁是但啦，我当85000啦嗰度吓，好啦，书佢今年出六本。六本啦，系咪？六本新书乜？溪前诗啊，诶，茅山沟后啊，乜捻嘢咁样？好啦，六本，我当你每本书印1000册啊，嗱，好保守啦，系咪？每人500啊嘛，屌你老母！好啦，印1000册，嗱，我当你嗰、那个即系你冇成本噶啦，封面啊、排版啊、编辑啊，全部你自己嗰班捻屌人做晒啦，臭閪陈秀伟， 你班压榨啊嘛， 好啦。咁你即系净系得印书个成本嘅啫，同埋运输啫。我当20蚊一本啦，好保守啦，唔过分啦，20蚊一本，6000本嗰度，即系12万，12万再加85000个租就205000吓。咁你啲嘢卖咗几多书啊？嗱，佢嗰啲书系好搵嘅，你知佢啲书卖得好捻贵噶啦， 标价标得特别高啊， 万把几蚊本啦，但系佢一定赚唔翻嘅。一定回唔到本嘅喎，205000喎，讲紧，我当佢一本书就100蚊啊，佢都卖2000几本啦，佢边度卖2000几本啦，大佬，大家都睇到佢玩仓库翻噶啦，啊，里头人影相啦，我屌你老母陈秀慧，我快影时贴出嚟啫嘛，你唔好臭閪，仲要屈鸠我走入去你个仓嗰度，你唔好臭閪，我都根本上冇入过去。喂，你因为你觉得 我入佢仓影，喂， 你老母臭閪陈秀慧，如果你觉得我入过你个嗰、那个。仓嗰度，嗰、那个其实是一个公共嘅仓库嚟嘅 ，OK 会战嗰度。咁你老母臭閪，你觉得我有入过去影相嘅，你咪报警啦，吴家产。 公共仓库唔系个即系我入得嘅咩？咁样 一般人入唔入得嘅？我都，但系佢就屈我入咗去啊嘛。一般人入唔入得嘅？咁但系参展商就入得，但系我系冇入过去啊嘛，我都冇入得啊嘛，我冇嗰个证啊嘛，我点入啊？屌你老母陈秀慧，你冇臭閪，报警啦！你老母你屈鸠我走去你个仓库做乜撚嘢啫？睇住你搵仓库翻啊！我上网睇就得啦，大把亿有报料啦，傻閪！好啦，咁佢已经蚀啦，呢度又蚀一嚿咯。咁你当佢蚀10多万啦，佢冇，因为佢真系冇生意，真系拍乌影，你影亲都冇人去噶吓。咁、啊、当然唔会一本都卖唔出啦，系咪吓？啊几百本都有噶，咁但系一定蚀本嘅、那个书展系嗱，书展又蚀啦，年宵又蚀或者冇得赚咧，即系搞亲乜都冇得赚嘅。佢话个栋笃笑系有得赚咧，屌你妈呃自己嘅啫！你睇见嗰啲人啊，屌你谂乜师奶又成啊，沈旭辉唔通你派你叫沈旭辉买飞啊？你冇臭閪，你咪派钱俾佢啊？派飞俾佢咪派钱俾佢？屌你！好啦，嗰班咪师奶啊咩啊？根本上就你自己嗌嗰啲亲戚朋友去， 即系焗翻嚟咯，就算。即系郑锦满，佢都冚家去晒咯。佢自己讲 嗰阵时，我哋都讲咗噶啦。佢点解要搞呢一个嘅栋笃笑嚟到去中兴啫？就系、是、为咗令到佢自己围内嗰班友觉得佢个鸡棚未曾冧啊嘛，使得到佢书展嗰度可以将嗰个嘅效应带咗落去。点知你冇人去啊嘛，拍乌蝇啊嘛。如果嗰班友系真心撑你支持你嘅，屌你老母喺个书展会唔买书？见到你黄杨达咁啦，好笑买一飞。讲唔捻通啦呢样嘢都啱唔啱啊？你可以继续，你唔系你可以继续撑嘅。你话买飞，我冇你嗰盘数，你可以继续撑嘅。你话赚好多钱都得嘅，一阵间睇落去就知道你系蚀嘅啦。 好啦，咁你搞乜就蚀乜啦，系咪？好啦，咁啊，屌你老母，佢嗰嚿钱， 好似入咗嚟喎， 吓， 玉敏好似入咗嚟， 哎，晚安晚安晚安，搞住晚安晚安晚安，好啦，咁啊，热狗啊多次系搞呢个甜氹式嘅泼水嘅筹款嘅。嗱，旧年十二月，嗱，我开图俾大家睇啦。嗱，依家未爆噶，嗰单最劲嗰单嘢系，即系话依家即系话俾大家听。 呢啲系稳定啲前因嘅。 喂，前因话俾大家听，成个蛛丝马迹，唔系我哋喺度鸠吹二四六系嘛？即系你黄杨达唔使兜啦，到时吓冇得兜啦。好啦，佢咧就上年咪筹三十万嘅吓、 啊。年尾系啊。 年尾十二月二十号，嗱呢个咧叫做热狗嗰个法子庄子恩啦，系咪？啊，就话咧要咩订 talk show 啊，订乜啊？咁佢年尾十二月二十号话要筹三十万，佢声称话筹到噶啦，大家可以做嘢噶，去税务局嗰个举报佢。十二月二十号佢筹到三十万，今年嘅六月佢又话要搞一个叫做 Passion Prime 系咪 ？Passion Prime 咧就话要筹咩啊？筹几多钱啊？兴旺诊知唔知啊？ 117万。3000份每份390， 佢要3000份嘅订阅，每一份嘅订阅系几多钱啊？ 390蚊。 好啦，咁有啲人咧，嗱呢啲傻閪啦吓，就话要订十年啦，我恭喜你啦，一阵间你知点解啦，一阵间你知点解你笨卵柒。 订十年， 你可以订十年，一阵间话俾你听你笨卵柒。好啦，你系甜氹式嘅扑水系好卵异常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嘅一样嘢咩咧？呢、这、一个郑松泰除咗帮佢养起咗一堆热狗，包括射捻满呢个冚家铲、扑街冚家铲郑锦满之外，同埋一堆人啦，包括近民之啊嗰啲啦，系咪？佢个耳扮养起一堆人，都系热狗嚟噶，嗰堆系。但系郑松泰嗰份粮一定系一蚊都冇俾过黄杨达噶啦，呢、这个可以好肯定咁讲，我系。如果有俾过，佢唔使咁折堕噶啦，依家。佢好捻折堕噶啦，黄杨达已经系财困噶，佢两公婆已经系吓， 即系阴公啫嘛 吓，你又知咩事啊？系咪未讲嘢？我哋好啦，咁佢一蚊都冇俾，咁当然呢个可以理解啦。第一，佢要系女婿老婆乱啦，系咪？第二，你郑松泰就下届2020都会竞逐连任噶嘛，咁冇咗郁敏嘅支撑，同埋冇咗郁敏嘅后边嗰班嘅支持者嘅支撑底下。咁你系咪要自己揞够钱出嚟选举啊？咁佢一定要自己留住够钱啦，唔通到时问鸠达攞咩？攞条毛咩？系咪？咁所以佢一蚊 问和尚借梳啊， 即系佢一蚊 借梳一样， 冇错啦。所以咧，佢一蚊都唔会俾鸠达噶啦，呢个好明显噶啦。啊，唔信你自己问下佢，屌你老尾！ 即系帮佢养住啲人当俾咗咯，可能。 喂，已经俾咗噶啦，大佬养住你成堆废人，又射捻满，又 郑锦满嗰啲。 喂，我哋有个名单嘅，屌你老母，我查捻晒啦，冚家铲。 咩名单？ 屌你老母，边捻只热狗系收咗你钱，即系做热狗？你继续上高登嗰度闹我啦，闹阿郁敏啦，继续，屌你冇效果噶，嘥气啦。啊！一个法国佬就已经系 搵人闹，记住俾钱啊嘛！ 屌你老母，系啊！你记住收咗条尾数先好闹啊！冇笨捻柒啊！好似嗰啲蓝凤凰咁捻样啊！屌你老母，臭閪戆鸠鸠！好啦，咁啊呢度系已经系又筹钱啦，筹咗差唔多150,000啦，系咪？佢声称啦吓，我唔捻知呢啲可以报税局嘅。佢声称又话筹100几万啦，我唔知道有冇发水。好啦，咁啊你知道近日咧就汪洋同埋残秀啊。都精神異常啦，係咪？殘秀就殘秀啊，已經係見人就屌啦，已經蝕到懵撚咗眼坦坦啦，因為佢哋好渴望喺呢個書展裏邊係可以有一個小陽春啊嘛，結果係冇啊嘛，結果係拍烏蠅啊嘛，咁啊激鳩即係激心激肺啦，激氣啦，係咪？加上我真係食嘢，佢又唔撚中意啦，係咪？咁啊，汪洋咪其實佢都失常嘅，話俾你聽，佢平時唔會咁撚癲嘅。跟住拖十几欧出嚟，咁我当然嗰阵时我都唔知啦，净系觉得佢发穷恶啫。后屘梗系理解啦，啊唔系认同啊，理解啊。后屘梗系理解佢点解会即系发穷恶，恶得咁交关啦。原来真系好卵穷，咁样系，即系我都明噶，系咪？理解嘅。好啦，咁头先都讲过佢啲御用打手，嗱，已经咧在他一月的时候买那些淘宝货的时候已经是所谓割裂了一次的了，但那时候都未曾去到那么明目张胆的，就是稍微有些是抽下水啊， 即系好似隔靴搔痒式嘅咁样啦，系咪？ 唔开名咧，简单啲嚟讲。 唔系，佢到依家都冇开名嘅呢班柒头皮系，有啲有啲冇咧。叶正淳嗰个柒头冇开名啦，冇开翻名屌陈秀慧啦。咁啊，但系依家咧已经系白热化噶啦，基本上讲嗰啲嘢都唔谂住翻转头啦。咁我嗰个嘅分析系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哋亦都见到热狗咧喺书展咧阵亡啊、败亡啊，屌你老味，拍乌蝇啊！即系已经永无翻身之日啦。嗱，我唔知道当初咧，黄杨达、陈秀伟呢班冚家产咧应承过佢哋啲乜？但系咧，嗱，我谂大家咧要记得一点：2016年嘅时候选举之前，陈云根公开都讲过噶，话佢一个人当选成个城邦派光荣啊，一荣俱荣啊。话佢当选咗之后咧，其他嗰啲人咧就可以做助理啊，做乜做柒。我想你有印象的兴旺陈有讲过公开讲的而且是 可以请埋啲友棍公主做助理嘛 是啦讲过的他是说他一个人当选整个城邦派光荣我不知道当时这班撚样即是咩打手啊咩蓝凤凰啊叶正淳这些即是他们自己私底下有没有应承过啦是不是结果呢我们查过呢由头到尾呢郑松泰的二班是没有请过这班人的 系 冇，冇一个都冇请到呢班友，即系个队员系落空咗啦，等咗咁耐系咪？钱就公开咧，叶正淳收过一次，攞住张支票嗰阵时有图噶嘛，系咪？ 啄咗银码， 啄咗银码嘅，就话上去美罗嗰度收支票嘛，你都记得啦。我谂好多益友都记得啦，唔系我鸠吹嘅喺度。咁佢的确系有收过钱啦，其他嗰啲咧，嗱我就唔知道有冇收钱啦。我唔中意话人收钱嘅。啊、我不喜欢还收钱的我没有证据。但是 有的就说没有那些不知道那些就不说、啊。 是的没有那些我不说。但是我们就查过了。由16年呢 ,10 月开始没有请过这一班人任何一个做助理。但是那时陈云根答应了的嘛。当然他选不到啦但他会不会真的觉得喂郑松泰选到都要安置他的。屌你有没有他不能想做保安想去是是学近文痴做助理我不知道这些。我不知道他怎么丢了他们背后。但是一定陈云根有公开讲过说可以请他们做助理的。好了。那到了后期大家记得啦那个有他们有个 Frank 以前在明报做资深记者的。Frank Ken 的就是那个奶嘿节目叫什么 白毛禁忌。 黄少健那个是啦白毛禁忌。咁佢走捻埋啦，呢、這个人系帮佢哋热血时报咧系拉广告嘅，拉一啲所谓植入式嘅广告嘅，吓、啊，咁佢走埋咧又少一笔收入咯，系咪？咁啊，即系屌你咁百上加斤噶咯，咁你话靠佢哋嗰啲嗱，佢哋依家有咩收入咧？其实咁就靠佢哋不停咁吹鸡嗰啲所谓嘅甜氹式嘅众筹啦、扑水啦，系咪？就仲有佢所谓嗰啲咩货金，喂佢啲货金你都知噶啦，系冇噶啦，系嘛？即系佢啲节目， 即系少得可怜咯，又唔好话冇完全冇。 即系佢嗰啲咁嘅节目货金，即系我谂大家都会理解或者明白到系，即系少得好搞怪咧，一定系填唔到，起码填唔捻到佢每个月60000蚊嗰条数。嗱嗰阵时，郁文咧根本上系撑住佢半边天嘅。30000蚊咧，帮佢顶嗰个大香港早晨。加之嗰阵时咧，黄杨达咧未曾咧反骨咧，未曾叛变嘅时候咧，咁仲有啲即系节目嗰啲啊月费啊嗰啲嘢噶嘛，系咪？ 系。 好啦，其实帮补咗佢好捻多嘅，吓、啊，咁佢都唔捻感恩图报啦，系咪？好啦， 仲讲老讽啊？ 讲老捻讽啦。好啦，后屘佢足之反骨，冇嗰啲大嚿钱啦。每个月60000蚊啦，50000啦，或者当系咪一年就600000啦？好啦，咁啊钱从何来咧？嗱，咁啊嚟料咯，兴旺陈。咁啊，当然我哋就喺度左查右查，左查右查啦，系咪？咁足之 无孔不入啊，啫 吓，即系佢要围我哋啊嘛，我哋要反击啦。好啦，咁到底啲钱从何来咧？当然咧，有啲传闻就甚嚣尘上咧，就系话佢系即系有水喉啊，收钱啊。 咁唔知 咁嗰啲咧，我哋系有听过，但系实质咧好难去证实嘅吓。咁、啊、我唔知啊，呢啲就 系咪？ 唔知道，因为佢首先我哋唔系匿喺个床下底。 系啦，我哋又唔系系嘛，又唔系人保， 冇又唔讲话有， 又唔系人保大厦。好啦，咁我哋收尾咧就去咗查册嚟料啦。好啦，嚟料啦。 公布人数先，收听人数。 收听人数依家 Facebook 咧就系1700人 ，YouTube 咧就系700人，总共2400位亿有收听紧，包括嗰啲水泥队啊，各样啦吓。 监听嗰啲听实啦， 监听都听实啦。 老细啊！ 咁啊，嗱，你呢个汪洋残兽就即系以前献报都登过噶啦，就系话佢住喺石硖尾人保大厦嘅十楼 P 啊嘛，十楼 P 啊， 即系石硖尾站一对出嗰个就 系 噶啦， 系啦， 地铁站楼上。 咁我哋查册咯，好啦，嗱嚟料啦，我哋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喎，嗱，当时黄杨达咧2007年咧就买呢一个嘅单位噶嘛。 零七年买入， 嗱零七年买入噶嘛，嗱呢度有一睇嘅 ，OK， 嗱大家睇下，零七年买入嘅时候咧，佢 full pay 嘅，87万，系嘛？ 即系年交年兜兜拎过去买支票啦。 零七年九月，好啦，呢一个单位嘅上一手业主咧喺2003年系沙士嗰一年买，七月买85万。 你沙士系楼市爆破嗰个段时间啊嘛， 嗱，我哋查咗嗰个中原城市指数 CCL 嘅，2003年嗰一期咧系30几嘅啫，即系个 CCL 啊，去到2007年嘅时候已经升翻到60啦， 即系理论上楼价系升咗一倍，你咗个孖， 但系咧佢买呢层楼嘅时候咧，喂摆咗4年啊，屌你咪养老鼠都唔止，一升2万，好啦，我哋就查啦。嗱，依一间咧上一手业主叫 Chinese Consulting Properties Limited， 我终于查到，但原来咧佢系一间咧离岸公司，系 BVI 嘅公司嚟嘅。咁我去巴拿马文件个网站查咧，都查唔到。咁但系呢样嘢咧，就要请黄杨达本人咧就交代啦。喂，呢一个好唔寻常嘅价钱嚟，你知唔知啊？ 系 黄杨达嗰个单位系411尺。佢呢个尺价咧系2117蚊，但我哋查翻人保大厦当年嘅2007年嘅记录咧，九月咧系一个成交，九月嗰个成交啦，嗱佢住十楼嘅，嗱我哋依家查嗰啲咧系一楼同埋四楼嚟嘅，九月嘅时候系2466蚊一尺有一个单位，十一月嘅时候咧系3315蚊一尺，佢呢个低于市值嘅价钱系买入呢个单位。喂，要黄杨达就要公布一样嘢，嗱，未到核弹嘅，仲未到噶，前菜咋呢碟系黄杨达要公布啊！喂，呢度我哋好怀疑你系咪通过内部转让嚟到去买得到呢层楼？ 简单啲嚟讲，就系上一手业主名益佢咯。 喂，好明显系益佢啦，大佬，沙士价加两皮，屌你老母点买啊？边个会卖俾你啊，大佬？咁啊，要靠啲益友咧去查下啦。BVI 公司其实都查到嘅，不过要啲时间嘅吓。我唔知咩渠道啊，总之系即系各出奇谋啦。嗱，呢个前菜啫吓。你咁样买一个好好叻仔啦，好捻威水啦，屌你老母閪系嘛，巴捻币啦，87万买咗呢层楼啦。好啦，都未完嘅。嗱，我又想同大家益友讲。我哋过去嗰一年嘅时间嘅所做嘅见证嘅节目嘅直播，佢哋啲打手热血公民嗰啲热狗喺个高登啊乜嘢网嗰度话我哋打飞机，话我哋围炉，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系冇做错到，而且系非常之成功。就算系围炉，就算系打飞机，都打到佢七过一皮。好啦，我哋而家继续贴落去，继续睇落去。大家见唔见到啊？2018年4月27号咧，将层楼按捻咗黄杨达， 即系上两个月、 三个月之前按捻咗层楼啊！大佬去边度按啊？交通银行啊，红色资本啊，你点解按楼啊？你点解六月嗰阵时仲要筹钱啊？系咪筹钱填淡啊？屌你老母！ 筹钱筹咩啊？赎楼啊？吓、啊？冇人知啊！佢热狗嗰度嗰啲傻仔仲要，哎呀，我要即系支持呢个新媒体啊！你俾紧钱就赎楼就傻仔，咩订一年、订十年、十分成十成五，懵卵！你哋帮紧黄杨达赎楼咋？黄杨达、陈秀慧啲扑街冚家产嚟噶，你宁愿按一层楼你都唔卖。嗰阵时你哋讲乜卵嘢啊？啊，我哋要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话我哋咧，2047年啲地契全部到期，到时咧就楼契就变废纸，我哋咧就要攞一大嚿钱出嚟咧，就地交地租、 补地价、 补地价。你讲呢啲废话，你系喂，你系宁愿按咗佢，你都唔捻卖，我屌你老母！即系你 我邓阿李宇文不值咯。 嗰、那个傻閪咪就信捻咗呢一套，卖捻咗层楼咯。嗱，依家终于知啦。李婉文，你继续， 阿 李婉文，你继续去货金俾阿黄杨大赎楼啦，懵閪，猪閪，你真系猪个閪嚟，话俾你听，仲喺呢个咁嘅热血时报嗰度嚟浑浑噩噩，俾人水捻咗你卖捻咗层楼，仲要俾钱黄杨大去赎楼，笨捻柒，你搞乜捻嘢？呢啲人系，你宁愿按唔去卖。亦都反映一樣嘢，就係佢對前景係非常之樂觀，對於樓價係一個上升嘅預期。如果佢係預期跌嘅話，佢賣撚咗嘅。因為如果佢個樓價係跌到佢啲有按樓攞嗰嚿錢咧，就會變成負資產，變成負資產，銀行咧就會即時追數，就會 call loan，call loan咧佢就要即時咧還錢。咁而家佢係寧願按樓都唔買咧，即係話佢對於個前景係非常之樂觀啦。咁講乜撚嘢？2047你講撚完自己都唔撚信啦！我屌你老母臭閪！搞乜撚嘢？你班撚樣喺度？你而家不斷籌錢係咪為咗贖樓啊？冇话唔系啊，间接你都系啦。屌你老母啲钱就筹捻咗热血时报有限公司，你两公婆唔出粮咩？冚家铲，成班懵捻啊，间接啊，赎楼啊，猪抌兜，仲要系买到好嘢，乜捻嘢十年廿年帮佢供楼啦，懵閪，成班柒头。屌你老母，你输捻到要按楼啊，蚀捻到。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按楼真系加拿大买楼，我唔捻信。有啲讲法话佢移民，我唔捻信嘅。你咁多钱咩？你唔好话佢你要炒楼，你讲就得噶啦。你话我唔系，你仇思大搞错咗。我哋按层楼咧去买个第二等，你都系扑街唔家产。你到时我再屌鸠你老母臭閪添。你又话2047到期，你讲啊，你钱点用啊？我屌你老母，输捻到按楼。仲喺度死撑死顶，你输捻晒啦，黄杨达为乜捻嘢为？好捻威水咩？你老母閪，同啲后生同啲僆仔喺度前斗，你老母臭閪搞捻到要按楼，死要顶捻住个鸡头唔捻散得嗰个鸡棚，因为佢冇捻咗热血时报咧，佢人生就玩捻完，乜捻嘢都冇晒，个邪教就执笠。以后都冇得再 cap 水，所以佢死人都要顶捻住佢，希望有翻身嘅。因为你继续搏啊，继续加案啦，黄杨达，我恭喜你啊！而家永续 passion prime 保住你层楼啊，唔好意思，继续啊，嗰班成班友继续。嗱、啊，有啲柒碌耳啊，仲唔捻知噶？阿兴旺陈，懵捻嚟噶呢啲， 嗰啲唔使可怜。 嗱、啊，呢啲懵捻咧。仲喺度讲嘢啊，就话咧，乜乜乜乜啊，永续基本法啊，仲喺度讲乜讲柒，唉，收皮啦，懵捻，永乜捻嘢续基本法啊？你老细黄杨达同陈秀慧都唔捻信啦，2047变废纸，仲真系按楼仲唔捻，喂，仲还钱俾银行啊？佢宁愿屌你咩俾高息，还钱俾银行要套现，佢都唔捻卖咗层楼啊？点解咁变废纸啊？ 你之前话佢唔等钱使唔卖，咁都算啦。佢而家系等钱使唔卖啊嘛。 等钱使都唔卖啊， 都系要宁愿按咗层楼啊，要赎翻啊，迟啲屌你咩？陈秀系捧住搭楼契嘅交通银行啊，屌你冇谂到都觉得心凉。红色资本啊嗱，喂嗰阵时你哋讲咩啊？话青年新政去中银开咗户口就系鬼啦，冇逻辑噶。咁你而家交通银行按咗层楼系乜捻嘢啊？屌你老母！是咪回力镖啊？呢啲惨棒都回力镖啦！屌你老母，仲讲乜捻嘢永续基本法啫？根本你成个热血公民同埋青城派都信仰破产啦、啊，大佬！仲讲乜捻嘢2047？鸠吹乜捻嘢永续基本法啫？由头到尾，你嗰班邪教嘅头目都系唔捻相信2047年系有啲乜捻嘢事会发生。如果系信嘅，早卖捻咗楼咧，点会到咗2018年？你等钱使，你都要按楼。你屌你老母，你都要谂住有一刻系可以赎翻个楼契嘅。喂，嗰沓废纸嚟嘅，听你哋讲，越近2047年6月30日就越易变废纸嘅，咁都唔卖啊？咁好啦，有啲益友就问佢按咗几多咧？唔知道，当然个楼契冇写啦，写 all monies 啊。但系咧，嗱，我相信啊吓，我判断咧系多于100万嘅，因为100万楼下基本上咧。都可以做私人贷款， 系边间即系美公园都可以租添啊，都系借贷添啊， 系可以借贷嘅。如果佢按得楼，就一定系七位数字，唔使睇噶啦。屌咩几廿万借就借到啦，好简单嘅咋吓。至于你话佢哋嗰啲热狗仔队，我唔知啊，我一定当系真嘅。我同一定同税务局讲话，佢一定系筹咗194万嘅， 佢多咗啦，200几万啊。 系二，哎得多咗得，同税务局讲，等佢预缴啲税项。咁到时等佢加案要再交税，啱噶呢啲系要大家做啊！通知税务局啊，嗱佢话筹200几万啊嘛，热血时报有限公司啱啊，通知税务局睇佢有冇报税。你话噶嘛，我唔会理你有冇发水啊，我唔得闲理你啊。唉、哎，你话冇发水又好， 你同即系同个官讲 啊，你自己同税务主任交代啊，我哋又去举报你，你又唔加产搞咁多屎棍啊嗱。 即系现实遗憾，觉得好威啊！自己搞翻掂啲手尾啦。 好捻威噶嘛你系嘛？我哋一齐举报咯。嗱，你话热狗仔都依家话升到200几万啊，唉，犀利啦！我唔捻理你，我当系真嘅。唉，我话嗨知你啊，我话知你啊，你中意话唔系发水咪得？我就依个就顺水推舟啦。你话唔系咪唔系啦？你同税局讲啦，系咪？上年你话筹到30万啊嘛，我都唔会质疑你噶吓、啊，我当你系噶啦。大家一齐举报。到时如果税务局话哦，你要交税啊，咪得啦，你自己慢慢同佢丢，系咪？你慢慢搞，60000一个月，屌你老母，睇你挨得几耐，黄杨达陈秀慧。所以大家唔使惊讶，点解陈秀慧会喺个 Facebook 嗰度发癫咁样闹郑松泰个老婆？其实都唔系闹郑松泰个老婆，系嘛？即系闹佢老婆话咩唔帮手啊？闹佢老婆啊？ 其他人听嘅。 咩唔落水？其实今日屌紧郑松泰唔捻俾钱啫嘛？讲咁多把捻咩？讲乜捻嘢啫？貌合神离啊！口和心不和啊！反面啊！笨贼揽捻住佢死啊！记得要屌你老母，冇捻退出热血公民啊！郑松泰冇捻清党啊！借啲嘢一定要揽捻住你个蛇捻满啊！嗱，我哋又查得到啊！话俾你听啊，你郑锦满咧系长期俾郑松泰议员办事处雇用，系出公帑每个月12000蚊咁捻多啊！屌你老味，少过看更，少过叶正淳、叶伟健大保安。 保安大队 长，屌你两位保安大队咧都高人工过你，你12000一个月，不过佢都差唔多啦，屌你咪唔捻，即系多啲唔捻值啦呢、這个费用。 瞓下觉啫嘛。 好啦，唔系佢屌嘅，佢实出11400嘅啫，唔好意思。 强积金啊， 减翻个6嚿水先。好啦，11400人工，我屌你老母，喂，间屎阿郑松泰请你翻嚟做乜捻嘢啊？威吓市民啊！吓、啊，你扑出嚟攞美彩做乜捻嘢啊？好捻威咩你？乜嘢我搞港独啊？你搞嘛系嘛？你自己认晒噶啦，热血时报嗰度，你唔捻使选嘅，话俾你听，你自己讲嘅呢冚唪唥都系，到时一定抄翻出嚟。 就算俾你入捻到闸，都一定去播片。你老母踩你恐吓我嘛，系咪啊？你真系攞美彩嘛，保美刀嘛，得？仲要将呢个信息，佢攞万二蚊人工，11400，喺啲宽场周围散播，屌你乜等你冇閪屌，你暗家产。成个兰桂坊都要知道你11400人工，你老母臭，到时你攞咩码头带咩行头啦，你冇撚作用啊！话俾你听，母女上吊啊！屌你老母臭閪， 呢个先系最大惩罚。 你冇臭閪，我等你冇閪屌，唔撚使谂住戴名表啊，揸靓车啊，搵笨柒啊，唔使俾佢派卡片话自己系政党副主席，你攞12000嘅咋撚样？11400啊！唔怪周家维黐阿 Billy 峰啊，黐阿周树峰食饭啦！屌你老母臭閪， 老凤 出12000俾你，你咁捻应用替死咩？匿埋喺异国啦，受头好捻威咩你？你老母真系出个鸡碎咁多人工俾你喺度嚟做咩捻嘢？请咩英雄啫？懵捻！你老母臭系成班垃圾，好啦，咁啊呢个黄杨达就系嘛，恭喜佢啦，系咪啊？不过嗰个 BVI 公司大家可以查下噶，系佢低于市值嗰个价值嚟到去系低好多添啊，系411尺，大家睇翻个成交纸去中原嗰个地产网站嗰度有一查。咁大家可以不妨去嗱睇下嗰啲柒头啦，系咪啊？即系所以点解咧？依一年佢哋自己嗰啲嘅信徒咧，都开始有啲质疑喎。你明唔明啊？阿兴旺陈， 喂，大佬咁癫，即系压榨完一次又一次咁样。 嗱，比如话呢个热血亲子团有个人咧就话，即系提出质疑啦吓。跟住嗰个 Christina Volta 就系嗰个水妈嚟噶嘛？你知唔知啊？ 张耀森， 张耀森咧。 嗰朵好柒。 张耀森就系郑松泰议员办事处嘅职员啊，每个月月薪8000元。 受薪助理。 受薪嘅，就帮手嗌人落搭咧，就系、是、叫人订呢个 Passion Prime， 系咪即系要帮阿黄杨达赎楼啊、供楼啊？请问吓、啊，搞乜嘢啊？呢班人跟住洗版式噶。大家睇下啦，嗱，个个喺度嚟，喺度嚟讲啊，黄敬业啊，嗰啲捻样，傻仔，跟错老细啦，你有捻水喉有捻钱咩？拆到按钮，屌你老母！我哋做节目做咗几年啊？喂，上年嘅六月头先至开始喺度肥佢，屌你谂啊，今年四月就要按钮啦，讲閪咩？屌你老母，仲喺度死撑！拆晒啦！你哋班友，屌你老母，快捻啲科水科，屌你咁啊！成副身家俾捻晒黄杨达赎翻层楼契先啦！一个人话俾听，人到中年40岁，系咪啊？两公婆冇仔女，嗰层楼就系佢最大嘅人生支柱同埋价值，亦都系最重要嘅资产。屌你老母，搞捻到搞两搞，屌你咩？同啲僆仔前斗衰捻晒吓，个朵臭捻晒，俾嗰啲嘅前热狗系咪啊？全部真系做见证，踢爆晒你啲贱嘢衰嘢，好啦。我、哦、死顶，原来真系按钮就屌你老母，真系你老母臭閪！呢班友仔做乜捻嘢啊？捐钱啦，讲咁多替死咩？层楼按捻咗啦，知唔捻知啊？柒捻懵懵仲喺度，乜嘢陈延康啊？按钮啊，你自己下后屌你老母按钮熟花鸠搭层楼啦！屌你老尾一尾喺个网度打，所以呢嗰啲咩咩誒，佢哋嗰啲咁嘅打手啊，嚇走上高登啊，鬧我哋打飛機，喂！呢啲啊真係打飛機啦！你呢啲啊真係打飛機啦！錢又唔撚俾，問人訂咗未？你唔可以死，俾錢啦，係嘛？衰撚個長毛，我發現啲人係，喂！你長毛賊嗰啲擺撚到明就係即係斂財啊嘛，公開講嘅喎，入錢入錢入錢，唔該唔該唔該，係咪？喂，你黄杨达唔系，你从来冇讲过你只按咗层楼，然之后不停咁样筹钱。嗱，我呼吁所有咧，热血时报啊、黄杨达啊、陈秀伟啊、债权人啊，可以揾佢哋噶追数噶，有咩欠落啲街数啊、印刷费啊、乜嘢啊，嗱，快啲去啦，问佢攞钱啦。 唔攞翻都收唔翻啊！ 吓，唔捻知啊呢样嘢就，总之佢依家一定有钱嘅，短期内按咗层楼嘛。 快啲追上租数啊！如果争你钱就，哇！你仲谂住好似嗰阵时郁文借俾啲书你喺《热血时报》度寄埋吓，然之后啲钱埋捻咗，拖一年数啊！发梦啊你！你有冇你发梦冇咁早啊？快啲找数啊！啲街数。拖啦！嗱，嗰间卖楼俾黄杨，但嗰间 BVI 公司咧就叫 Chinese Consulting Properties Limited。咁你去 Google 查咧，都系得一两个 result 嘅啫，查唔到咩嘢董事嘅吓。屌你老母，快捻啲帮黄杨啊！告急啦，依家真系告急啦！屌你老母，层楼契喺胶银嗰度啦！屌你老母，贼捻懵懵，斗乜捻嘢啊？围乜捻嘢啊？你咪都唔谂住去查你噶啦！屌你老母，系一查原来外强中干，唉，嘥卵气啦！屌你老尾啲人，啱唔啱啊？一猛俾人质疑啊！嗱，所以咧，依家佢嘅信众开始都崩溃个信仰。嗱，例如呢个咁啊，嗱，佢话如果3000个订阅系最低标准，但系依家咁多人咧，系一人买三四份，有啲一订十年添啊！头先我 show 咗出嚟啦，系咪？ 7.9啊！ 好啦。有啲一订十年，咁佢有啲即系啲信众可以质疑啦，系咪过咗头六个月呢班人又要订十年啦？ 又要咁样节衣缩食，添俾钱你，俾钱你使咁样。 系啦，冇错。 即系佢话3000蚊先运作到，或者3000个订阅，十年即系半年之后又系咁啊，又一日唔四五份，有啲十份咁啊。 嗱，我唔知佢嗰个3000订户嗰条数咧系点样砌出嚟嘅，我啊知道佢总之按捻咗层楼，啊你自己谂系嘛？你中意帮佢填数，你咪都帮佢填咯，系咪？咁啊，恭喜你咯！所以咧，上个礼拜我哋都即系点解啊？陈秀慧一定要死人都要个司机去博览道嗰度去，即系车佢咧，系咪？ 喂，大佬，佢即系心谂，个个都恰我，唔通连个司机都恰我？ 当然佢精神咧都失常啦，可能异常啦，各样啦，我唔捻知啊吓，周围揾人闹啦，又拍乌蝇啦，书展又我捻咗层楼喎，原来屌你老母！喂，咁嗰阵时我都喺度嚟讲啦，我都同益友讲，我话喂你俾多廿鸡屎个的士司机，喂话帮帮手过嚟博览道兜一兜，其他嗰啲照 credit card 俾都冇所谓啊，系咪先？因为佢 set 死咗，其实咧就规定要喺嗰度上就嗰度上嘅，啱嘅。咁但你私底下俾廿鸡屎贴士佢得唔得啊？哦，点知原来屌你老母呢啲咁嘅卵人，原来按捻咗层楼就梗系唔捻得啦，梗系要斤斤计较啦。嗱，所以依家你哋帮佢做打手，你唔捻系郑松泰议员办事处出粮俾你嗰班卵样，你又真系帮佢做紧打手嗰班。喂，我唔该你哋啊，收咗钱啊，你先好做啊，屌你老母，我贼卵懵懵啊，冇尾数啊，跟住。 惊你俾 福安 人走 数，乌你老母臭閪就打收咗啦，咁过瘾系嘛？好好玩系嘛？你咪屌咯，继续高登屌咯，冇效果噶，屌唔翻层楼翻嚟噶，同屌票一样啊，屌不回来啊，继续斗啊！吓、啊，你嗰啲信众都开始醒啦，大佬，喂又话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哦佢啊，屌你谂一个信众啊住公屋，你老母臭閪佢系要科水俾你，原来你啊走去赎翻层楼。你有冇臭閪？讲乜嘢政治伦理、政治道德、政治纲领啫？吔屎啦！成班去，点解你唔公开讲啊？吓、啊，好淤咩？好丑咩？吓、啊，黄仁达，屌你老母真系！啊，仲有啊，佢嗰层楼啊，如果大家行过啊，人保大厦有啲咩塞渠啊、漏水啊、石灰剥落啊， 公布， 记得向屋宇署投诉，影相一齐投诉都唔拘，总之一定要投诉。屌你老母臭閪，咪做大维修咯，你一层楼，我睇下你有几多钱， 清真系几万，冲真系十零廿万。 我屌你老母，我就睇下你有几多钱啊！屌你老母臭閪，加案啦、啊，笨柒！我睇下你几时变银主盘，我哋啊到时带啲益友去睇楼，屌你老母臭閪！啊，继续斗落去，唔好停，继续闹郁文叛变啦！ 继续为咗打手上高登闹，我都继续啊，唔好停啊，黄杨达，继续洗钱，继续顶捻住个鸡棚。屌你老母，我都开始喺度思疑啦。其实屌你老母，佢嗰坛嘢，你老母臭閪靠佢嗰啲咪死人广告 AdSense 养唔养捻得到佢60,000蚊、50,000蚊一个月？佢两公婆食香都要50,000蚊一个月最少。仲要佢嗰间屋咧，哎唔好意思啊，新九龙嚟嘅，啱啱过咗界限街，需要交地租嘅。哎呀，就真系百上加斤啦！哎呀，唔好意思啊，屌你老母！哎呀，争少少隔咗大坑东球场。哎呀，屌你老母！咩海尔场嘛？帮紧咗阿坑，冇谂到听，屌你老母臭閪走啦！听乜捻嘢啊？翻过去出粮啦！ 收钱先啦、 啊！收钱先啦、啊！唉、哎，讲乜捻嘢啫？屌你老母臭閪！做义工啊？间时叫你做义工啊？打我哋啊？捐钱俾黄杨达啦，听乜撚嘢啊！屌你老母臭閪，早唞啦，按楼啦，卖撚晒家当佢，屌搏撚咗佢 account 先，冇撚到听啦，听我哋乜撚嘢啫！屌你老母臭閪，听乜撚嘢啫！我真系唔撚明，整埋假 account 乜嘢海尔场，即系所以呢班撚样做打手做得私缩过人咯，话俾你听，屌你冇开捻埋晒假 account， 完全冇生活照嘅，完全系假人嚟嘅，你冇臭閪早唞啦去，俾钱黄杨达赎翻层楼先讲嘢啦，斗乜撚嘢啫，就嚟冧啦个鸡棚，屌你老母系啊，喂，有个益友仲提我哋，佢真系买 live stream 个专业版嘛，哎，恭喜你啊，继续买唔好撚停，千祈唔撚开个 YouTube 嗰度直播。千祈唔撚去 Facebook 直播，繼續買你嗰啲 server， 買你嗰啲 live stream， 唔撚好停，繼續啊，鬥落去咪鬥落去啊！你老母，我睇下你嗰層樓幾時再加案，再變銀主盤，唉，恭喜曬！呢叫黃羊都有今日，瘦瘦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屌你老母，睇下你供到几时，供到何年何月，继续啊！你班卵样搞屎搞我，一睇下你仲有几多咩金主啊乜卵柒嘢？你个衰卵到按钮啦，仲斗乜卵嘢啊？货金啦，翻去唔好听我哋阿卡，唔好听我哋嗰个节目啦，唉，真系。总之咧，你嗰班友。收好晒钱先，不如做嘢。我冇所谓嘅，帮你创造就业机会吓，帮你咪闹下我咯，系嘛？继续帮佢转移。 收钱先好闹啊！ 吓， 收钱先好闹啊！ 咁啊，收钱先好闹咯，系嘛？我冇所谓啫，俾你闹两句又冇冇小金忽肉嘅，继续闹啦，系嘛？创职保职啦，继续去屌你老母，好，不过收咗钱先好搞。屌你老尾閪就系成班戆鸠鸠吓，又话咩？你依家信众都唔捻。即系觉得唔捻妥啦，系咪啊？喂，咁嘅 business model 啊，系夹硬嚟啊，大佬。佢唔好拎支持者啲钱嚟赌一铺喎、啊，即系呢一个人讲啦吓。喂，佢边系赌一铺啫？佢最紧要系喺交通银行嗰搭楼契，唔好意思，唔系赌嘅，你冇得赌，冇钱赌。所以佢点解咁捻憎啊？郁文赌马咪系咁咯，佢哋边有钱赌啫？仲咪唔抵得咯？郁文赌亲都中啲四重彩，郁文射马，所以你见佢哋好捻。即系仇富啊，啊或者憎人赌钱嘅，因为佢哋连赌钱冇得赌嘛，赌10蚊咯，嗰时有试过噶，唔好赌啦，陈秀慧，唉，屌你咁啊，争银债，争银行债，你而家系啊，唔好话我拉布你啊，波技出嘛，哦佢冇啊，佢冇名啊，唉，唔好意思啊，讲错啊，哎，向你道歉啊，陈秀慧秀姑，陈秀慧，你层楼你冇名啊，唔好意思啊，哎呀，系黄杨达啫，做安揭系，唉，唔好意思，层楼你冇份嘅。唉，冇意思，冇意思， 唔使你玩啦啫。 系层楼你冇份嘅，啊，系啊，佢冇份噶，层楼系黄杨达噶嘛，冇加名噶喎，结咗婚咁耐都，你知唔知啊？啊，唔关你事，我错啊。嗱，嗰啲啊欠薪啊，可以打翻上嚟噶，81912047啊，系嘛？乌里老尾。咁啊！啲啊，等佢睇下有咩讲咯。佢多数唔捻答噶啦，屌你咪当听唔捻到咯。 你私底下追佢都要啊！你费事落佢面。 啲监听人士。 仲有啊，唔好喺度扮温情啊！到时候，哎呀，我哋为咗嗰个网台按捻埋层楼出嚟，吔屎唔该你。 你搞得咁差， 吔屎唔该你。你筹捻咗嗰啲咩190几万嘅热狗仔队去捻咗边啊？吓？ 230万啦，啱睇过。 230啊，又加到，哦得，230去捻咗边啊？喂，你按捻咗层楼有钱啊？俾翻郁文嗰个支持者啦，嗰、那个老友啦，嗰30万，人哋一唔搞啦，热狗仔队人哋宣布唔支持啦，你回翻水俾人啦，屌你老母！啲政契弟咧，成班都系你嗰啲郑松泰议员办事处嗰啲人啊，有公堂出嗰啲，冇咁扭得戚啊！屌你老母，稳定工啦，好差都冇得捞噶啦，即系搞黑社会式包围围堵，吓、啊、好捻好玩，好捻威水，系嘛？俾你威一阵咯，唉，有乜所谓啫？你威晒佢。啊、整场咁嘅戏都唔知道100万定200万，系咪你威晒佢？你威你威你威你威，俾你威吓、啊！我啊想睇下，嗱，我唔知佢按咗几多钱啦，真系唔知道。但系按得楼唔会按几万蚊噶嘛？你明唔明啊？屌你乜几万蚊啫？碌卡都碌到啦，几万蚊，即系一定系一个大 问头嘅，只有 即系一定系啊，一定要一个大嘅数额嚟嘅，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就唔系细嘅。咁啊呢啲咪等佢哋自己搞咯。嗱、啊，如果你哋有啲咁嘅友仔系嘛，即系捐捻咗去 PayPal， 哇，买咗10年 Prime， 发现哎呀，原来 分分钟烂尾 嘅。喂，原来反悔啊！你哋有反悔噶，去 PayPal 嗰度退钱啦。我呼吁下，过去嗰半年啦，如果你觉得你唔使支持我嘅，对唔住。总之你觉得黄杨达、陈秀慧呢班友唔值得你再支持嘅，去退钱啦。去 PayPal 退钱可以退半年噶。嗱，手快有，手慢冇。 真系有 冇呢个？退半年嘅咋？去退钱啦，吓、啊、回水啦。如果唔系你嗰啲钱，屌你咁，你都系咩噶咋？吓、啊，大家可以去查噶，查下去土地注册处填土厅嗰度一查知噶啦，唔会呃你噶。我啲屌你老尾真系， 即系公开资料噶嘛，你有心查得噶啦。 系啊，查。屌你老母，喂，你好捻威水噶嘛？咁你而家点有咩讲啊？咩 passion prime 你筹嚟做乜捻嘢噶？呢啲系点解你唔公开同人讲话你按捻咗层楼啊？即系嗰啲友依家先知佢夹硬嚟嘅，真系咁即系证明真系好夹硬咯，你明唔明啊？ 喂，即系整翻嗰啲俾佢不停压榨啊嘛，掟一份都俾你屌咁滞。 压榨嗱，所以你见到成班友。全部叛变晒噶啦，咩蓝凤凰啊，咩叶正淳嗰啲，屌你老尾，你嗰个鸡棚都差唔多冧啦，梗系走啦，即系无利可图系嘛，利穷则散系嘛，咪就系咁咯，就系、是、之后互爆跟住反面咯，互爆阴毒咯。其实都唔使你互爆啦，嗰阵时我哋咁多亿有弹话上嚟爆晒啦，只不过你屌你咪，你而家再互爆就即系更加之即系用一个侧面嘅证明，证明到你两班啊冚家产嚟啫嘛。我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哋系有拖欠薪金嘅，就追讨咯；如果冇嘅， 即系佢赚乜钱费 系啦。如果冇嘅，你咪当做义工咯，系咪？咁冇计噶啦，系就唔会请你做助理噶啦，唔使发梦噶啦，唔会请你哋做助理噶啦，两年都唔请就唔请噶啦，吓佢宁愿请嗰啲陈柏洋啊，请乜都唔请你哋啊，阴公！去立法会查下啦，个图书馆嗰度有一查噶，唔好咁捻笨柒啦，以后做人打手系嘛，俾人当安全套咁用完即弃，何苦呢？得罪咁多人系嘛？好得着噶，除咗阿黄杨达、陈秀慧请你食一餐打边炉，除咗阿郑松泰、佘捻满请你食一餐打边炉，同埋你去美罗嗰度收一张支票之外，你叶伟健大保安有咩得着啊？我问你，做打手啱唔啱啊？咁依家冇办法，唯有当买个教训咯，系嘛？冇办法噶，你系周围真系清算人都冇用噶啦。而家得罪咗好多人噶啦，系有乜为啊？到头嚟得了什么，失了什么咧？啊！ 咁有啲人话要查埋希尔顿，咁大家可以去查啦。因为小弟咧真系低端人口，即系查一查册要25蚊。 佢地址喺立法会啲咩咩选举资料， 遍布有登嘅系。即系因为咧，我都有限钱，系咪？我只能够喺有限嘅资源里面做到我哋有限嘅嘢。Skype 咧就真系得闲有下钱啊，咁样系咪？咁啊已经系有使咗25鸡屎啦。咁当然啦，查到嘢都即系好过就查唔到啦，即系咁样咯。 收200几万，查出极少啫嘛。 就我哋唔会屌你谂乜收人230万，然之后咧走去用 iPhone 影两张相，影啊李嘉诚走去中联办拜年嘅。对唔住。 佢一定唔会够数嘛，因为佢够数就冇藉口话我哋冇钱。 我哋咁冇钱啊，查到咁多嘢，25蚊啫嘛。 睇你有冇钱，即系识查。 即系呢个世界话俾你听，事在人为，同埋睇你有冇到底有冇心做。你个心到底谂住做好呢样嘢，做好呢件嘢，定系谂住个钱字？你谂一味谂住个钱字，我谂多多钱你都唔够做。咁就讲完啦，系嘛？唔使呃人嘅呢啲嘢系，你继续按钮啦，吓、啊、加按啦，继续，唔好讲咩红色资本啊，八婆讲乜嘢你？ 交通银行喎、啊，唔系红色资本啊。 交通银行系早过新中国成立嘅，唔好意思，红唔红啊？呢、這个吓系咪红资啊？丢你老尾真系！ 啊，萧生入嚟听， 哎，萧生好嘢，嗱、啊，萧生。晚安，依家有一个喜讯向你宣告。 同阿王阳达。 喂，萧生，晚安，有个好消息同你宣布，王阳达已经喺今年嘅4月20几号按捻咗佢人保大厦嗰层楼啦。不如你可以喺你嗰个最新消息嗰度分析一下佢到底喺度咧，搞啲乜捻嘢，系咪要死顶？嗱，我嗰个嘅即系睇法咧就系咩咧？王阳达是已经不能够重投正常的劳动市场，因为他真的当了自己皇帝，当了自己爱新觉罗，不过是溥仪，不好意思。咁所以呢 二皇帝 吓、啊，他就不能够咧重投一个正常的打工的生活，他老婆亦都唔得，而他两公婆我相信亦都冇乜人肯请。在咁嘅情况底下咧，他就要死谷烂谷都要谷起自己嗰坛嘢。令到佢起死回生，令到呢一个嘅热血时报翻生。 佢唯一即系得翻可以搞嘅呢啲嘢啦。 而我相信佢亦都唔够钱去做投资移民。吓、啊、就系咁啦。咁啊，或者老萧听紧嘅，你可以去分析一下吓、啊，可以查查。嗱、啊，你查，嗱、啊、你大把钱啦、啊。阿萧生，你去查攞25蚊去填土厅查佢人保大厦嗰单位。今年四月做咗呢一个嘅。 按揭 啊，就系咁啦，套现啊，好简单嘅，即系财困啦。屌你唔使声呃人，又唔好咧，好似一阵又喺度扮冇嘢啊！你知噶，陈秀慧最捻兴噶啦，俾人踢爆咗又扮冇嘢，我哋冇嘢嘅，好稳健嘅。屌你老母稳健冇按钮啦，笨捻柒咩？啱啱啊，唔好呃人啦，吓、啊！即系你，即系我问你，兴旺趁你自己嘅一个袋啊，盆满钵满，会仲真系借钱啊？嗱，我谂一个正常人就唔会嘅。除非你搞生意嘅啫，而佢嗰档生意冇乜前景嘅情况底下，我唔觉得会嘅。乜多谢佢啦，咁捻投入呢个文化事业，系咪啊？咁捻投入呢一个嘅文化传讯，按埋层楼都要印书，唉、哎，恭喜你嗰啲蟹货，恭喜晒，恭喜晒啊！王阳达，继续斗落去，唔好停。啊！喂，嗰间 BVI 公司可以通知啊，老萧、啊。 Chinese consulting office 呢 咪 得 啦查唔到 喎离岸公司 咁咧嗱81912047就欢迎各位益友咧系打电话上嚟啊，大家畅所欲言。佢哋嗰个聘用嗰啲议员嘅助理咧，嗱、我或者简单介绍一下啦。我查咗啲资料吓， 讲下佢嘅阵容啦， 讲下阵容啦，系啦，咁唔好讲阵容之前咧，就讲下佢嗰个嘅支出先啦。咁一般咧，每一年嘅一个议员每一年嘅办事处支出咧230几万嘅，200零万我唔 exactly 唔记得咗啦，200零万。咁咧就包括嗰啲即系你嗰个议办嘅租金啦，同埋嗰啲人嘅人工啦吓，强积金啦。好啦， 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人工的支出呢大概呢是10万元左右，每个月。 2016年 的时候刚刚 开始的时候啊，去到18年的3月是已经去到19万9千多了。即使我要告诉那些，即是如果有些人还答应你说要请你进去做议员助理啊，或者那些你不用发梦了。基本上已经是满员呢，而且没有额外的资源，即是没有那么多钱去什么的了，大佬。一个月19万9千是请一班友去做议员助理，他没有额外那么多资源去再请多一个人的了。除非他炒人的啫。已经是屌了暴升了19万9千了，那个即是他的以办职工的人金。啊。即是话俾嗰啲打手听，呢啲打手须知啊，大佬，咪喺度帮人哋做打手，应承你真系有议员助理做，你真系信捻咗，冇你份噶啦，唔好意思，瞒晒人啦。OK， 啊，咁啊真系，哇，真系好开心啊！今晚真系，屌你老尾， 真系 啊！ 你现实会威两日，咁你网上会俾你踢爆翻佢咯。 喂，佢觉得自己好威咪得咯，系嘛？ 佢觉得好型噶，佢话咁都吓到只手震口震，好开心啊，好爽快啊嘛。 吓、啊，当然好型啦，系嘛？你要用 黑社会式嘅围堵恐吓，即系十足十睇古惑仔嗰种咁，即系电影啊。 哦，佢嗰啲对白都好九十年代嘅，走埋嚟，喂，食嘢啊，啲热狗好嘢嚟噶。 你同嗰时嗰套戏，即系古惑仔靓坤嘅话，一人一支可乐咩分别啫？你怼支鸡过嚟。 是 即可能不是即请你喝，是爆你樽啊。 吓、 啊。有什么分别呢？他又觉得说你没事没事这样。我即是十足十看着电影的古惑仔咯。 吓、 啊。我以为绝了种的啦，在那里。在那 里那么恭喜他咯，是吧，请这些人。吓、啊、我们不如接电话，兴旺请我这么开心的时刻。8191247。哎，等大家益友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的。心得吓、啊，对于 萧生都可以打嚟喎， 我可以吓优、啊、先接听啊，你打嚟得啦吓，好，我而家接听电话啦，第一个电话吓、啊，电诶、时间嚟到7月28号星期六嘅晚上11:10啦，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等紧大家电话，啱啱收到个消息，原来热血时报咧仲有一个货仓咧系要交租噶，唉，恭喜晒啊，恭喜晒啊，百上加斤啊，又要交租啦。今次真的不方便租租屋了，他们租租啊，层楼玉公园。早晨，点称呼你位益友？ 喂，姓郭的常居，好久冇见了。 是郭生，你好，请讲啊。 系，我先讲先，唔好意思先啦，因为上个礼拜冇嚟书展撑场啦，咁一路去咗俄罗斯睇世界杯，咁仲未翻。 唔紧要， 我问你一声有冇事啦？俾人吓到好似呆呆地咁样，有冇事啊？ 咁啊，冇咩嘢，有心吓。有心有心， 冇办法冇办法买呢本书咁啊，放翻个 like 俾你啦，迟啲就 吓、啊、好啊好啊 啊，其实应该咩嘅，大支 walker 嚟浸下热狗咁样，喺俄罗斯买咗，哇买咗成皮手信，哎呀，啊、我惊受姑听到之后咧，佢真系嬲死我添，我又觉得自己大洗嘅。 我唔好讲去旅行啦，因为再去旅行佢冇得去噶啦，依家 吓眼红仔又发咗， 系啊，冇得去噶啦。 我冇咁样讲，我都出事出过度噶啦，呢铺真系 吓， 嗯，唉、哎，咁咩啦？讲几样，唉、哎，咁就系啦，讲几样嘢啦，咁就咁啊，最近咧就收到一个在囚人士嘅来信啦， 系， 即系咁就同佢交流过少少，咁佢就透露过啦。 是 过一直以嚟就冇政治组织帮过佢嘅， 吓、 啊，即系呢个1:69咧系蚀钱嘅， 吓、 啊，即系所以咧嗱，即系想即系就唔讲法国威嗰单咧，讲住呢位人先啦，今日就 吓、 啊，即系如果佢下届去竞选去连任咧， 吓、 啊，就佢话自己攞自己笔钱去帮嗰啲囚嗰啲囚犯咧， 系， 咁。就可以攞依封信出嚟噶，咁我暫時擺我床下底啦，因為我驚嗰位人士嘅人身安全，暫時唔公開佢嘅名啦。 哦，唔緊要啊，嗰、那個信就算唔公開都 呢件事啦， 都冇乜所謂噶啦。鄭松泰係咩人，大家都清楚噶啦嚇。 佢依家包庇紧一个议员助理，好威吓市民。 我怕有啲人唔知啊嘛，因下届又佢又执死鸡，又攞到个位咁咪扑街，咁咪又要挨多四年。反正我人生都几多个十年嘅大佬，即系我。吓、 啊、咁你 我过埋下一届立法会会期，啊、我就系三字头噶啦。 咁你到时啊，公开嗰封信啦，或者你依家公开都得啦，唔需要等佢去探完先至公开啦。啊，嗰封信吓、啊，我谂冇乜嘢嘅啫，你都遮咗名佢噶。 啊、好啊好啊，或者唔出名咯，即系唔讲个名，即系唔讲人名，我谂噶。 吓、 啊，即系收到封信就话冇，即系冇政治组织帮过佢嘅。 系， 即系得啲小型嗰啲先至有支持下佢啦。 系，好。 啊，咁就另外讲多样啦，其实 系 讲翻几年，因为2014年年底嘅几年前嘅。 吓、 啊，咁就其实我屋企人咧、 啊、 就透露同我讲咧，就话喺上水賽馬會雙魚河嗰個會所度咧， 見 到汪洋喺度喺度插嘢嘅。不過我嗰陣時屋企人咧就冇影嘅相嘅屌，所以就無從證實，就唔知即係有冇啲人啦、啊、可以回憶翻2014年嘅年底啦、 啊。係 你係喺上水嘅雙魚河嘅馬會會所嗰度在場，你又見到汪洋嘅，咁可以打電話上嚟啦。即係我諗機會都唔係好大，因為唔係我係屋企，我屋企阿爸俾我聽嘅啫。 啊！佢喺嗰度咩啊？佢喺双鱼河嗰度会所做咩话？阿郭生佢双鱼河会所做咩话？喂？ 同人拆撑啊，拆嘢啊，同个人喺度食， 即系食嘢吓，你讲食嘢啦吓。好啦、啊，喂，咁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啦，阿郭生，好唔好啊？ 喂，系。 O、okay, K， 好多谢你电话啦。 我谂住咧，整咗首歌嘅，不过。整咗首歌就送，即系因为喺俄罗斯咧，咁啲俄罗斯文化影响就送首俄罗斯民谣俾叶九做手信嘅，不过睇嚟都冇乜时间啦，或者下个礼拜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下。好多谢你电话。 好啊， 好啦、 啊， 下一位啦。嗱、啊，欢迎报料噶，话佢哋啲货仓啊，咩啊，喺边度啊，吓嗰啲啊，欢迎爆料啊，几多钱租啊，咁样啊，吓、啊，欢迎大家爆料吓。啊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早晨点称呼啊？ 喂，神区好，兴旺诊好， 系 公诊啊， 行公诊系嘛，又接通、啊，请讲啊。 系啊系啊，啊我迟咗五分钟打过嚟噶。 哈哈， 好啦好啦，诶咁啊，先入正题先啦，诶， 系， 咁啊，诶我简短啲啦。其实本身咧打过嚟想调查呢个结构嘅， 系， 不过而家见到热狗咁样接到咧。即係日潮氣都咁樣大， 嚇、啊！ 即係哎呀，即刻笑嚟笑去，即係 我未得字喎、啊。喂，阿橫公診，你未得字喎、啊？你我仲要繼續加把勁，使到佢剩餘嗰啲友仔都要覺醒埋，盡力做。 咁我又好，咁我即管講啦嚇。 佢300人咩？要剩翻300人，要再佢縮到200人，再要縮到100人，等佢嗰啲咁嘅嘢。 哎我做嘢啦，好，咁啊，直管讲下， 好， 即系头先啱啱咧，啊，兴旺镇你哋又话佢哋系呢个古惑仔，我觉得其实就太过抬举佢哋啦，佢哋根本上就一班小混混啊，小混混同古惑仔又唔同喎，古惑仔咧，够姜嗰啲咧，一挑一，甚至一挑三都够姜，你睇我哋睇以前都有了解，小混混咧，你一般啊，嗰啲僆仔啊。你老尾净系够胆，就一个单挑就唔够姜嘅，永远都系要同党式咁样咧，群通出击先系够姜。咁你老母头咧，你勾搭呢班人就一班咁嘅立卵塔咯，死废柴！我从人生你见到热狗咁样立到个冚家铲噶，人生之中仲有啊， 同意。 你个四眼会话咩？千三嗰啲就去打飞机乜乜，其实俾你老母你嗰300人喺边度啊？唔好话300人啦，300人俾多咗佢添啦，台庆嗰度，屌，即系嗰啲红圈加加埋，好似唔够300噶，我觉得为数。吓，唉，真系300人，你300人去咗边度？我哋根本，即系唔好讲咁大口，你成日都话我哋啲人唔出嚟乜，其实你嗰啲应该出紧咗去边间度啊？死废柴，跟住啊，而家即系你热狗又话，啊，你上网打飞机，诶、欸，我唔使同你斗咧。你哋如果有監聽到喺而家入面有監聽到嘅，有撚通知嘅時候，你們即刻開個 Facebook Live， 喺 Facebook 開個 Live 嚟鬥人數都唔夠驚啊！屌冇廢柴，根本到由頭到尾你都唔肯承認你人數係少，少到虧300人，其實都係屌你老母都唔知邊度得翻嚟嘅300人，都唔知有幾多係真係二小時嗰啲人。屌你老母邊撚到打飛機啊！而家係睇都睇撚到啦。然后啊， 上網咗啲撚人啊，我唔記得啦，有啲好似我唔知係唔記得係咪熱狗啦，總之人咁樣講就話，唉，就斯達咯，第一死咗因果啦，順便打鳩陳秀慧，而家因果啦，屌你老母！首先當年係陳秀慧自己衝出嚟嘅，白師弟有冇諗緊過呢樣嘢啊？你翻咁嘅打啲咩熱狗？第二，當年陳區有冇違戰陳秀慧？ 冇、 哦。當年陳區有冇同陳秀慧有冇身體接觸？ 咁就更加冇啦。 唔係，梗係冇咧。有佢物，佢唔係非禮。實大魚佢咁嘅撚人性格。 嚇、啊！ 同埋好老實咁樣講咧。 嗯。 當年你同陳秀慧對鬧嘅時候，係一對一互片嘅。系陈秀慧唔够你啊！哦，咁就红的资本啦，跟住走啦。 哦，唔系噶，唔系我依家阿盲公请我唔会同佢拗噶。我当佢赢、啊，上年佢又赢，今年系你赢晒啊！你赢捻完之后要按楼嘅，你几捻折堕啊？你一生人最捻重要嘅资产按捻咗俾交通银行啊！我俾你赢晒佢又如何？ 唉，即系立捻集到一个不得了嘅地步，按咗，即系我成日都话。但系我退一万步，就算按红色资本啊，好贵要拣中文啊，点会拣交通噶？ 吓，好啦，喂，阿盲公请我哋今晚多谢你电话先，好唔好啊？ 好好好 ，OK， 喂，多谢晒你，好，拜拜。好啦，我哋听下一位嘅益友啦。咁咧真系犀利啦，系咪？屌你老尾呢班卵样，继续前斗落去，唔好停，系嘛？八一九一二零四七，热狗可以打电话嚟噶，闹我哋都得噶，闹我哋啊！ 欢迎。 喂，大家如果见到佢哋有咩回应啊，可以 cap 图噶。 个咩海怡场啊？吓、 啊！犀利！ 喂。 我系听啲嘅料嚟嘅，你。 喂。 多乜嘅？喂！ 晚安，边点称呼啊？ 晚安，我叫法国佬啊！ 哦，法国佬，喂，你啲唔同嘅声咁嘅喂， 喂，系咪个听先唔系太靓啊？听唔听到先？首先， 你或者试下攞起个机听啊，法国佬。 咁我就掹鸠咗佢啊！等多我一阵啊，等多一阵。 O K。嗱，喂，我哋最新收到嘅消息，热狗嘅货仓咧， 依家会唔会好啲啊？喂， 好好多依家，不过法国佬要等一阵啊吓，有个消息要宣布，有益友提供。熱狗嗰啲擠書嗰啲蟹貨嘅貨倉咧，就喺觀塘偉業街128號嘅13樓處。 係咩？ 係有啲益友咁提供。 係咩？喂，我又有睇到第二個倉喎，就正想報料。 係你邊一個？你喺邊度？ 我有倉喺葵涌喎，屌夠咁撚多書嘅，要多啲倉啦。我正想講，我點解我會知佢葵涌又有個倉咧？喺永祥啫嘛。 係。葵涌有个仓， 因为我吉他 effect 咧，我系走去嗰度整噶。 O、okay. K， 走去对面嗰间音乐嗰啲录音室，佢帮我整啲吉他 effect 咧。 系。 咁我上次过去整，咪时运低见到佢个仓喺嗰度咯。佢门口大大张阿郑松泰跑紧步嗰张选举嗰张贴纸喺嗰度噶嘛。 O、okay, K， 就喺嗰度，即系葵涌。 嗰度又有个仓，佢好捻多仓。 哇！咁佢真系屌你，全港迷你仓啊！交租交死咗啊！ 二嘅迷你仓，系啊嗱，咁我跟住我咪奇怪咯，我话咦点解屌咧屌你老母，我咪影张相啊嘛，俾啲手足嗰啲谷都睇啦，咁我啲手足话屌你谂嗰个我哋个仓嚟噶嘛，咁啊，咁嗰阵时，即系仲有一个喺葵涌噶。 O K， 仲有一个喺葵涌噶，咁啊到时大家可以，咪、 啊、 到时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啲租金噶、啊，因为有得查噶。 啊， 咁你一查就知道佢可以顶到几耐啦。 嗱咁系啦，咁样嘅 系。 咁嗱，嗰、那个仓唔知系咪热狗俾钱租啦，定系可能啲支持者借俾佢摆啦。总之系一定贴紧咗阿郑同大嗰张相喺出面。咁、我都问啲其他啊啲退热人士，我话喂咁嘅喂，点解嗰个嗰、那个单位会咁捻閪嘅贴紧住阿郑同大嗰个？哎，应嗰、那个仓嚟噶嘛，咁啊搬个嘢上去嘅都系。 吓， 咁我望一望里面都有啲有啲书啊嗰啲喺度嘅。佢玻璃盘嚟噶，睇到入面噶。但是冇人的里面。 是。 那个仓。 是。 是啦这样咯。那么这些一样那么今晚打你的主题是讲了你那把书展那晚啊你和阿祖祖互弹啊即是要喂。虽然你那些这样的 熱狗啊，嗰啲咩神龍將軍啊，又出文笑鳩你啊，又我哋啲咩電視？ 哦，係啊，佢啲 神龍將軍嗰個 wing chain 啊 ，wing chain 係啦，係啦，係啦。 跟住我咪寫翻篇長文咯，嗰日屌你老尾，寫得翻千零字，屌撚翻佢咯，都黐撚線嘅。調撚翻轉嚟諗啊，你諗下你十鳩幾人衝埋嚟，屌你兩個僆仔，你都唔撚夠膽喐手，你哋十幾個都冇賓州啦，屌你老母，即係講真，啱唔啱啊？如果你古惑仔做嘢啊，喂，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 系听到，听到，听到，法国佬，唔系，因为我等你， 我嚟跳先。 唔系，我等你讲嘅，我暂时瞄一瞄咗啊，你继续，继续。 冇问题，冇问题。屌你老母，你古惑仔做嘢啊？你咁样样做啊？行埋去，屌你咁啊，碾捻烂人只二狗就走啊？ 哦，嗰个系 大佬扎棍啦，啱唔啱啊？ 嗰个系啊咩诶咩咩勇啊嘛，街市勇。 宣财勇。 系。 佢啊，将戆捻鸠啊，屌佢拍捻晒片。屌你第二日仲要屌都全部上网打飞机话系啊系啊系啊，屌你佢一吓咁都几惊，即系你有心过去吓人噶啦系嘛？ 吓系啊，跟住 delete 晒喎，但系 喂，同埋佢哋都已经透露咗咯，佢等紧咗呢一年噶咯。 吓，哦系啊系啊，等咗一年想复仇嘛？ 喂，屌你老母，呢个系串谋啦，即系 吓， 系啊，等咗一年串谋，又多过三个人，你老母你唔系非法集结恐吓同埋打人啊？依家 吓， 嗱咪先，系嘛？你而家报咗警啊嘛？系嘛？ 报咗，报咗，报咗，报咗吓。 哎，咁点啦？喂，记得喂，记得夹啲差人做嘢喎，要 吓， 你都知嗰啲差人咩噶啦？ 吓， 系咪先？系啊，喂，所以即系嗰一次，屌我真系高度赞扬你同阿租租户啊！ 哎，唔好咁讲啊，法国佬。 哇，大佬，嗱嗱，嗰日我咪啱啱同你签完书嘅，我买完你本书，咁我啊跟住走咗嘅，签完名， 系系系， 我咪过咗九龙城食嘢咯，咁见你开直播，咁我开嚟听下咯，即刻， 吓吓吓， 系咪先？你我一开嚟听，我睇捻住个画面，我喺度食捻紧面，睇捻住个画面，睇捻住佢哋冲埋嚟，我知我喺度濑嘢啦，我即刻望捻住，点知佢哋屌净系拱你埋墙，屌你乜即系？都有攻擊你啦，總之就我睇到有攻擊你嘅，其實我都可以去報案噶，其實。 哈哈哈哈 我可以報案噶，我屌我喺直播見咁多人打人，點解我唔能報得我？ 嚇！ 我哋全部都係目擊嘅 ，live 嚟噶嘛嗰個。 係啊，嗰、那個又推撞啊，又擁啊嚇。 係啊，喂！當刻啦，當刻我嬲緊到真係屌你嬲到震冧。 係。 但係咧。我即系我望啦，要部电话，我话喂，租租户神区米捻叔，米捻叔，千祈唔好缩， 冇 你冇缩啦，屌你乜真系依家样真系高度赞扬，你哋缩捻咗系真系输啊单嘢。 喂，嗱，法国佬喂，即系咧嗰日咧，我都啲人佢哋咪话我即系呆捻咗唔喐嘅，我唔喐得嘅嗰阵时，一喐就变咗打斗打交噶啦。 系啊。 行唔喐得噶，所以你就多谢你嘅理解啊。 唔捻喐得啦，唔捻缩得，唔捻喐得。 系啦，系啦，系啦。多謝 我最捻屌嗰一下就啱啱就九点八，我想飞翻过嚟都飞唔捻切啦。 喂，仲有啊，喂，有一样嘢咧要帮阿法国佬咧，即系要澄清同埋辩护，因为八婆陈秀慧咧就好想拉埋普罗落水，就话你用普罗嗰个工作证咧就入场。喂，但系我哋咧系基本上系见住阿法国佬系买飞俾25蚊咧。是入场咧，佢又有飞尾嘅。 我系每日都买飞嘅。 系啦，每日都买飞嘅。 咁我嚟捻到，咁要帮手搬货。咁你搬货，你要咩证先入到去噶嘛？ 哈哈哈。 系咪先？咁我但系总之，喂，我嗰日，我食热狗嗰日，我系买飞入嚟。我系自己买飞入嚟，其他嗰啲佢话嗰张相系早几日噶啦。 明白，明白。 早几日噶，同埋嗰一日，就算我影挂住张证影相嗰一日，我都系买飞入嚟噶，屌你老母！ 即系根本上系真金白银嘅吓。 我全部真金白银买咗，喂，买飞入嚟嘅，我入到嚟，咁啊喂，经过普罗嗰边，咁屌嗰啲手足话要帮手搬嘢，咪搬嘢咯，做乜嘢啫？系咪先？ 系咁入到去，咁啊吓，你见到熟人话要搬嘢，咁冇问题噶。 同埋 系 咁，就算嗱，你当我真系普罗嗰边，咁我过嚟有咩问题啊？ 吓吓吓！ 我过嚟有咩问题啊？我过嚟屌你，帮我揾下黄杨达，你去个醉酒啫嘛，你唔捻领情噶嘛？ 喂，佢啱啊！ 你都话醉酒。 喂，佢都系话同我醉酒嘅啫，你知唔知啊？佢话同我打招呼嘅嗰晚。 啊，系咯。 吓！ 佢又同你醉酒，我又同佢醉酒，佢又唔捻，佢又唔捻救翻出嚟，屌你老尾閪！我其实我得一个人嘅啫嘛。喂， 嗰日系揸机嗰个系退役人士咋，其他嗰啲全部都系益友嚟噶，最多都系熟口熟面嘅啫，叫做。 嗯。 另外嗰个 camman 系嗰日我先识嘅啫。 哦 ，OK。 诶，我睇咪先识啊！我真系一个人过嚟嘅啫，我真系揾阿黄生你罪疚噶。如果你有监听嗰啲， 喂，但系佢都好无耻喎、啊！阿法国佬佢即系咧又走去奚落你、啊， 系啊，佢后系啊， 佢话你唔识字、啊，佢又话你几贱、啊，佢真系 系啊，佢话我带啲白卡过嚟乜乜啊嘛， 哈哈哈哈哈！ 喂，我同你讲啦，屌你老母收食卵屎啦，黄杨达你 吓、 啊，你老母系见阿租租户神区。几丁友，你话我哋人多就行埋空鸠人，所以唔能够咁喐手打鸠人。屌你冇啲卵用，屌你老母！第二日我一个人行落嚟，屌你老母！净系问一问你狗仔队啲钱去紧啲边，你熬卵晒底，屌你老母熟卵咗喺里边，收唔到音啫嘛。我都有问佢噶，我话喂阿黄忠敏换变咗啲乜卵嘢，你答一答我，佢又冇答，佢又冇答，系咪先？屌你，你又唔卵肯喂？我行入嚟，我买埋热狗，揞紧咗四嚿水买热狗俾你哋。 我话你买十只、啊，法国佬。 十只啊，阴公叫咁捻多人喺度拗春袋，揾啲热狗食啊！ 哦， 屌你老尾啊，蠢捻到，屌你我啲人真系，喂临山场喂仓库翻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老尾仓库翻紧嗰阵，都仲喺度搞。屌你仲喺度咧？喂，佢仓库翻嗰阵咁，我就帮手执紧晒啲嘢走啦，排队走咯，系咪先？排队走。咁啊，最捻惨咧就系我哋排队出翻去仓嗰度咧，就经过佢门口噶嘛。咁你咪企喺度睇咯，睇下咯，咁欣赏下佢哋 pack 嘢咯，几捻靓啊 pack 嘢。 吓。 咁样嚟，咁样走好捻难嘅，你睇下边个展商可以做捻到？ 吓。 咁样嚟，摊捻开晒啲书，然后包捻翻晒啲书，原装捻翻我哋装杯咁去欣赏下咯。我谂乜佢啲傻閪，仲要分两个人出嚟，系两个人 吓、 啊，出嚟开电话开机拍捻住我。 喂，佢拍你做咩咧吓？你走埋去睇嘢唔得咁咩吓？ 拍你拍翻佢啊嘛，系咪？ 系咯，我点捻知佢啊？佢哋依家系咁捻样啊！总之发生乜捻嘢事，净系即刻攞部手机出嚟拍捻住嘢嘅啫。 吓、 啊！屌你老，你过嚟打捻死我啦！吴家产，屌你老咪系拍捻只机啊！屌你老，跟住仲要屌你老，又话咩嘢？唔交捻入嚟。屌你老咩！我行捻到去收钱嗰个位啦， 吓！ 俾你老咩？你嗰个乜嘢要CEO 顶捻翻转头咋？屌你老咩？话咪先佢拱捻翻我出嚟，系咪先？咁我梗系唔会同你斗拱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你老母啊！你黄杨达报捻晒警，原来 哦，系啊，当日有警察嘅，听讲系咪啊？ 都系有警察噶，屌你老嗰啲保安多捻到啊！ 吓！ 屌你老母！如果我屌佢四嚿水买热狗啊！ 吓！ 我四嚿水唔使悭得， 唉， 喂， 屌你老味，我唔系喂，我唔系啊，屌我点会喺示，点会喺书展示威啊？屌你老味仔啊！咩啊？佢话我示威啊？ 佢揾港独团体埋去搞事咯、 啊。哦，系喎、啊，佢阿郑松泰议员咧屈你话你系港独团体、啊， 屌你老， 阿法国佬， 屌你老母个閪，喂！最撚港獨啊！黃楊達、鄭錦滿，屌你老母閪，陳文根啦、啊，屌你老母，鄭錦滿、蛇撚滿你個撚樣，都遲下招呼你個撚樣啦。 哦， 屌你老母真係喂、哦、一個喂，真係一個選舉消滅咗一個四眼哥哥。 點解咁講咧？ 喂，屌你老母！以前你又即系成日咧，我喺擦大台，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成个头顶都系光环，系咪先？ 啊！ 喂，依家你屌你，你郑锦满冇人捻人识你噶啦，已经屌你老母做四眼哥哥，你老母跟住一个选举，你老母依家变捻咗乜捻嘢？变捻咗阿颜童啦！我哋啦，搞到我寻晚即刻攞翻套雷诺出嚟睇，捻翻边段啦要。 哦， 佢嗰个閪样嘅空鸠，你个閪样咪颜童嗰个閪样咯。 喂，真系颜童喎，屌你真系。 系啊，即系同阿关海山嘈紧交，又你吓我啊！哎，你直头一捻冇一样样，屌你老母！依家依班捻样嘅面目真狞。陈秀慧依啲，屌你喂，睇得翻四年前，屌喂六年前啦，2012年喺停石天台嗰度。屌你，你好，你好啊！我唔知点做嘢咧。其实咧，我系做文化出版嘅。我咧，点讲咧？总之我系一个斯文人啦。屌你老母臭閪啊！陈秀慧，有冇个臭閪？ 识你都知你老母系对谂住人笑口噬噬。 吓、 啊！你谂一转头，系啊，佢系咁样样噶。佢屌你乜？我同你讲冇谂可能。就算咩阿黄丽娜几靓，中意嗰啲热狗都一定俾佢喺背后讲两句坏话。 O、okay, K， 即系佢周围哦， 俾佢讲坏话噶咯。 哦，即系佢中意就喺即系 A 面前又讲 B 坏话 ，B 面前又讲 A 坏话。O K， 系啊。系啊，屌见捻到你咪讲阿租租乌坏话咯，屌租租乌你成日扮捻晒嘢冷风吹咁，掂啲嘢，屌嗰啲图啊 cap 翻嚟，屌你乱勾，即系咁样样咯。 吓， 即系转捻头，屌见阿租租乌，唉、哎、神区啲嘢，屌成日一个乜咁样样噶。 吓，哦，哦， 好 捻 老捻图，好捻老捻图咧，你睇你上年都见捻咗型啦，你老母閪，佢以为你生咗机，即刻屌你变面，你老母閪。 系。 好捻系好捻系噶，喂上年个开头咪话，诶、欸、我哋唔惊你，跟住屌你佢以为你删咗机噶嘛上年，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啊啊、一开始拎份嘢 翻，系啊，点知着翻啊？ 老尾个閪， 系啊系啊， 家产啲系呢班咁嘅嘢公民，佢老母閪，喂有形势嗰阵就咩帮会管治，屌你老母点威点威，你老母閪冇喂。一唔撚對路啊，縮撚翻有咩文化出版界啊？屌你綠茶婊啊，乜撚嘢出撚曬嚟？屌你呢啲咪臭閪陳秀偉啲行為啦！呢啲 係 係臭閪噶。 喂，多謝你幫佢冠名喎、啊，即係呢個我講得啱，嗰個形容詞啊。 唉，不嬲都係閪口閪面臭閪陳秀偉噶啦，所以你之前咪成日話八婆陳秀偉嘅 嚇、啊。 我想提你好耐，八婆啫。 佢咩喎？我話佢 八 婆。 八婆啫，八喂八婆都驚啊！同埋最緊要。标榜啊，郑重泰老婆好去好捻多，你啦逼捻，真系逼捻到逼捻到冇 啲。 哎呀，屌你老点捻子啊！任何方面都好捻过你啊！是但搵个女人，你老母臭閪，上得郑重泰老婆啊！你老母个臭閪，我心水宝搵得咋？屌你老母搵一打好捻过你啊！睇下你个閪样啊！屌你老母陈秀慧，你老母臭閪，真系早讲个字啊！唔捻系你有你老公话声称有个理念乜乜柒柒，我屌你！我会叫你老你条臭閪叫皇后叫咁捻多年。 喂， 你老母你好似你真系皇族。哎， 阿法国佬啊，喂，嗰阵时咧，佢咪临尾嗰段时间咧，咪渗入咗嗰个叫做永续基本法嗰个私货落去个政纲嗰处嘅。 系啊，系啊，系啊。 喂，嗰阵时咧，佢就我相信都冇同你哋去沟通啊，呢啲嘢系咪先？ 冇， 我估冇啦， 因为真系唔理，我系冇理到啦，同埋佢系唔会开，一定即系呢啲会一定唔会有我份。 O、okay. K， 你又唔理，二嚟你又冇遇你， 唔系啊，冇一定冇遇啊，大佬，我嗰阵时嗱，我如果我话永续基本法嗰阵时嗰个状态， 吓、 啊，即系如果你话会有，即系会有权力揸手，会有势头嘅，冇噶，我嗰阵一定系冇噶啦，已经， 嗯、 我仲要嗰阵时系俾啲红旗手足已经系落紧噶啦， 官员化俾佢哋吓， 马启聪啊嘛。 是 马启聪啊，乜撚嘢黄楚峰啊，班长啊，即系黄楚峰班长啊，红即系总之我以前红旗嗰班手足，乜撚嘢阿宝啊嗰啲，已经唉觉得唉、哎、你个撚仔挂住沟佢啊，乜柒柒唔撚做嘢，唔撚你红旗啊咁样咁样屌鸠我噶嘛，我都同你讲过啦，班长你捉撚咗四次道歉同我，要我同佢，系啊，咁我嗰阵时我过去讲到佢嘅状态系真系揾个地，即系揾个。站埋咁，我至少屌有啲嘢做，即系叫做有嘢做下咁啊，交翻条数俾阿黄杨达啦。我真系咁样样嘅啫。咁、 嗯、 当然即系都想帮下四眼啦。咁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喂五居公投，我系撑噶嘛。我其实我系撑五居公投嘅。 嗯。 嗰啲咩永续基本法呢啲扭桥嗰啲嘢，我就冇细心研究啊。嗰阵时系。 哈哈哈。 系咪先？咁嗰阵时我又唔系啲咩咧，嘢头佢都已经唔系头目人物咯。我只不过真系过去港岛区帮下四眼，帮下松软援手啫嘛。 O K， 系咪先？因为佢嗰边真系唔捻救人。 喂，咁但系佢 嗰阵时我系喐啊，继续啊，你有咩问？ 唔系我话佢依家咧咁样，佢又话永续基本法，又话二零四七大限乜乜乜乜。喂，佢依家就按咗层楼都唔肯卖喎。咁啊，大佬点咗啊？你知边个 Crystal Lee 噶？即系李婉文咧，就系 我知 佢头噶嘛。 佢又按层楼，喂真定假噶？佢按。 嗰个 佢买咗层楼系真定假噶？真噶， 真买咗层楼就李婉文嗰、那个 Crystal Lee， 肯定嘅， 系嗰、那个系真嘅， 即系唔系话佢自己网上打飞机讲出嚟嘅， 唔系佢自己讲嘅，佢系真嘅搬咗嘅， 咁卵惨啊！原来 系啊，咁即系你有冇 好卵劲？ 啊，有冇咩同佢讲咧？咁样你觉得？ 抵卵死啦！记得千祈记得千祈唔好退出热狗， 哦， 千祈唔好退热狗，继续撑落去 ，OK， 撑落去。 嗱，所以咧啲益友啊，都唔好做到咁捻尽。 系， 唉，我希望咧热狗咧可以咧撑到出年书展。 哦， 唉，最捻好啊！依家屌人棍咁样，知咩叫人棍啊？ 我知 啊，神棍， 斩手斩脚嗰啲啊，唉， 斩手斩脚睇佢老母碌嚟碌。喂，下年喂，如果下年再开，等个老叔翻一档嗰阵时，我屌你老母，嗨，我留翻七日假，我屌你，我担樽接凳嘅，屌你老母，日日再坐喺度四个钟头热狗，我屌你老母个臭閪，啊谂谂下真系屌你，都个紧气啊！佢最喂，佢尾二嗰日啫嘛，佢嗱嗱佢尾三嗰日屌你老母过嚟空鸠你打鸠你，打噶啦，已经叫屌法律上叫打捻咗啦，屌我喂我都攞啲片俾啲识法律嗰啲人话。告得啦！屌你呢条片都白捻黐嘅都 吓， 所以阿孙财勇咪即刻铲翻晒 Facebook 啲嘢咯。 系啊系啊系，铲晒啦，系啊系啊。 佢唔捻惊啊！ 吓， 屌你老母閪，你哋咁捻够胆啊！屌留捻翻啲嘢喺度啊！屌你老母，街市用你老母臭閪，你谂住你个样喺古惑仔里面出捻个真系古惑仔啊？ 哦，佢个样喺系咩？ 孙财勇，你老母啊臭閪！ 哦， 惊你啊！你买个白粉？ 嗯，系系咩？ 你跳个灰我惊你啊！你个身有纹身，我惊你啊！啲戆卵鸠啊！屌你老母个臭閪，啱唔啱啊？喂，我自己讲，屌你老母，你打卵死我咯过嚟。 佢唔敢。 老母个臭閪，我系咁卵中意病啊！你过嚟打死我，屌你老母閪！你过嚟打死我，我都唔卵会低头，啱唔啱先？ 佢唔会噶，当住面，当住面都唔敢就唔敢噶啦。 屌你老母真系你老母周身纹身，屌你老母又咩古惑仔，屌你老母喺其中一个角色，你老母个臭閪十鸠几日行埋去个书生，唔好意思啊，叫你书生 唔紧要， 十鸠几日行埋去空鸠个书生，你老母系碾烂人只热狗啊，你老母个臭閪黐捻线嘅。唔知啊！你面珠灯，屌你老母黐捻线， 一搣就一搣就真系袭击噶啦。 啊！ 吓佢冇咩，吓佢唔够胆。 嗱呢样嘢咧，喂，真系嗱，我都想喺度同啲益友讲啦，我都相信，屌二千几人都一定多人识法律，或者真系，我都相信会有啲法律嘅 专家、 工作嘅人士喺里面啦。喂，真系帮帮神居手，你都知，屌你嗰啲差佬唔捻愿做嘢噶。 哦，系可以帮手啊， 系 啊，系 啊，会啊，嗱，我都鸠估嘅啫，佢一定系有劝你算数啦，算数啦，算数啦，就冇伤冇成咁样样噶嘛，系嘛？ 吓，咁但系多数都系咁噶啦，系嘛？佢梗系会系， 系啊， 即 系继续追啊，真系要 ，OK， 继续追，同埋郑松泰嗰度，郑松泰嗰度， 嗯， 嗱，各位系可以去信立法会， 系 投诉郑松泰噶。你可以攞埋我第二条片，我第二条片我行捻咗埋去，我问阿郑容泰问咗几次， 系 我话喂郑锦满寻晚涉嫌喺书展恐吓普通市民， 系啊， 你知唔捻知 吓？ 佢唔捻够胆答， 系啊，佢唔敢答，系啊。 喂，你要答噶，屌你老尾， 梗系要啦，佢请翻嚟个万二蚊噶有。 嗰个你嘅助理啊，同埋你系公职，你有公职喺身啊，你系议员嚟啊，你唔系路人甲啊，屌你老尾， 系啊， 我唔系问个扫地阿婶啊。如果我问个扫地阿婶，喂，你知唔捻知郑锦满寻晚打人扫地阿婶，屌你老母关我捻事咩？系咪先？ 系，而且呢个佢请噶嘛，佢直接聘用噶呢、這个人系。 呢个系受薪职员同埋政党副主席。 系政党副主席嚟噶吓。 系啦，同埋黄杨达喺 Facebook 讲有咩？我乜嘢公哦？是以公民已经系帮开统治帮会管治好耐啦。你依家先知乜乜就就郑松泰喺下面俾个 like 噶。 系啊，即系佢同意啦吓。同意呢 有喂呢啲 cap 图真係记、喂呢啲 cap 图 cap 好佢喂记得係记实体信 吓、 记实体信又记 email 都记要畀秘书处 吓、 你一喂你一两封秘书处係唔撚会做嘢㗎 我咪大家一齐记啦吓、 大家真係帮帮手一齐记屌你老啲镬嘢真係同仇敌忾我屌你老尾个系 吓 咁咪讲嗱我想讲多少少少啫 好好好 其实我第二日 是 你哋觉得啊好撚劲啊法国佬好撚劲我唔撚係劲啊大佬。其实我只係抽你同阿租租污水嘅人。 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吓。 我示范一次点抽水俾你哋睇。 吓。 热血公民嗱我唔敢讲全部大部分嘅行动都係用呢个方法抽水抽返嚟。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嗯嗯嗯嗯。 嗰啲咪反水貨啊、大埔啊嗰啲，屌你老母！大埔嗰啲，喂，我之前都講緊過啦，屌你老母！我都直頭講，但係攞鏡頭啊落去。 嗯嗯嗯 我一衝完一大扎，即係可能 一有冲撞场面出咗少少， 系 热血时报拍捻到，系攞捻到个靓镜头， 系 人就拉我走噶啦， 系 啲人就拉我走噶啦， 系。 然后嗰啲乜捻嘢，嗰啲差佬啊，夹捻住个靓妹喺地下嗰啲啊，全部系本文传啊，或者其他素人去救。去围嘅啫， 吓！ 屌你老味，嗰阵时红旗，我睇到红旗最紧主要系做啲乜嘢？ 嗯， 爆料啊，嗰啲咁嘅嗰啲动作嘅啫。 嗯嗯嗯。 喂，真系攞嚟抽水嘅啫、 嗯。 我屌我咪就系咯，喂，有个议题知因到有人多人落嘅， 嗯， 就落去噶啦，纯粹抽水。 系。 喂，你话再之前嗰啲咩东北顶门嗰啲梗系唔算啦。 吓 吓吓。自从占领咗之后，所有嘅行动都系咁样样。 系 占领之后，即系雨伞革命之后， 系 大部分行动都系咁样样。 嗯嗯嗯， 系咪我示范一次咯，屌要咁样样。最后一次，最后讲得埋，因为我想讲高登嘅本嘢，不过啲时间太拎个耐。 我唔紧要，你讲埋高登又咩啊？高登又咩啊？ 得 吓， 咁我讲埋少少。 好， 屌你，所以喂，如果你哋好，你哋热狗里面有监听，我同你讲，你谂黄杨达嗰啲冇卵用啦，冇滨州噶啦。 吓。 佢最多咪洗还手搞捻电网，或者个督灰。嗱、 啊， 所以咧讲埋我咧，横尸街头或者有所交咧，一定关义气公民事。 O K， 嗱，大家立此存照， 唔等使惊啊！我呢啲屌你谂，我自还刀向天笑，去留江胆就两军轮嘅，就 好嘢啊，好诗啊！ 我讲埋高登啦，喂，屌依家高登变到咁捻样嘅， 咪高登不嬲都俾热狗霸咗噶啦，发个佬。 屌你喂，大佬冇質素啊嘛！喂，大佬我喂，以前你话喂倒捻年代，即系唔好话讲啊 ，Dota 尖啦，倒捻年代大师兄年代嗰阵时 吓， 嗰啲喂，可能即系麻戰好捻多，都系呢啲冇捻質素嘅麻戰嚟嘅，依家。 哦，佢依家只系专屌我嗰啲好无谓嘅嘢啊！吓，然之后转移视线啦， 净系讲啊仇狗啊乜乜啊白卡讲得白，喂嚟去嗰啲 set 冇问题 吓， 咁我试过。贴嘢 系 咁我有个朋友啊开咗间报社嘅咁咩名啊唔讲啦咁我贴我个朋友嗰间报社嗰啲嘢上去高登啦近排咁啊即刻嗰啲回复嗰啲 account 上咗熟面嘅嗰啲全部都系热狗打咗 account 嚟嘅 系 点解咁啊提人个仔把捻咩啱唔啱啊？ 哦，即系又讲哦，咁呢啲咪卑鄙咯，呢咪卑鄙咯就系。 跟住我个 post 我都发紧事入啊。 嗯。 屌你喂，真系呢啲真系要，喂真系希望阿林祖上林生你听下， 系 听下啦。 吓。 屌你啦喂，即系话晒喂我同你同阿神驹你都叫个高登仔啦，真系。 曾经啦吓 ，ban 咗啊 ，ban 阿金 ban 啦。曾经啦，即系喂，好啦，老实讲，高登真系一个态度嚟嘅，真系。 吓。 我今时今日我早排我咪请教你点样攞翻个 account 嘅，跟住你 PM 阿林祖信啦，喺 Facebook 咁佢又真系帮我搞翻掂个 account 嗰个密码，帮我睇翻个密码咁嗰啲嘢。 嗯嗯， 屌你啦喂，阿林生你屌你真系谂谂计搞翻好个高登啦，屌真系臭捻晒成个高登依家。 哦，咁啊系噶， 冇人讨论空间嘅真 系，太多打手啦。 喂，以前几多好玩啊！屌你老味，阿大红姑妈咁样讲下同阿 Zozo Wu 倾咧，嗰啲 cap 图嗰啲咧，大红姑妈嗰个年代嗰啲，屌你老味，唉、哎、真系 吓系啊！嗰阵时系好笑，嗰阵时姑妈即系嗰个咩菊花嗰啊嘛，系嘛？ 同阿 Elton John 成日俾人话佢搞基嗰个 系啊！ 大红姑妈嗰啲，不过冇啊，呢啲好捻耐年前嗰啲，我谂新亿有新。新嗰啲都唔捻识， 唔识噶啦， 赌捻依家都冇乜人识啦。 十几年前啦，嗰啲嘢都 系啊，赌捻都冇乜人识。唉，咁啊，喂，咁唔阻你啊，总之系努力，唔捻使惊啊，总之喂记捻住， 系 追捻住郑重泰立法会， 系好啊， 追捻住你报捻咗警佢老母，佢哋恐吓，屌你老母啊， 喂， 阿 法国佬，喂，我又祝你嗰个宇宙城邦电台业务蒸蒸日上啊！收听率咧，节节上升， 有荣升台长啦！喂，嗱咁啊，喂，卖个广告先。 好啊， 我而家咧逢礼拜四晚啦，依家预咗逢礼拜四晚，咁啊做大约半个钟啦，咁我嗰日都试播过，都做咗廿零分钟。 系 咁嘅，咁就廿零分钟。咁我依家就会逢礼拜四晚，咁啊郁敏睇场之后，我就会喺自己 Facebook 喺牛头角大鱼侠嗰个 page 嗰度就播。 会做 ，OK， 好啊。 系啦，咁到时啊，今集我预告先，嚟紧下一集讲閪人啊。 好 啊，我閪字系列下一集讲閪人，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啊！礼拜四晚 说文解字 之后， 啊， 屌你老母閪王，其实我唔想识字啊嘛，系嘛？有冇睇嗰条片啊？ 有。 我行入去。我行入去，我话喂，黄生你好啊，我要买书啊。佢话你唔捻识字，你买咩书啊？我话我唔捻识字，我先要买书睇啊嘛。超你啦！ 咁啊，希望到时我哋一齐收听啊，说文解字。好，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 喂，多谢晒粉哥佬。 你哋话租租屋啊，真系啊。 好，有心有心。 OK， 多谢晒你电话。好，拜拜。咁我咪话说咧，有啲益友咧就 send 咗高登嗰啲 link 俾我哋咧。咁就開始就淡化啦，哎，按钮都冇事嘅，咁你繼續啦，冇所謂啦， 收錢先啦， 繼續啦， 冇做水魚， 繼續撐啦，啊，或者你將話嗰個唔係按揭都得噶，寫住摩期，你話啊唔係啊唔係按揭嚟噶，唔係按揭你搞咩啊？你交代下啦，或者你自己可以講噶，你開到台講咪得咯，係咪？黃洋達、陳秀慧，你呢個唔係按揭嚟嘅，咁樣你講啊，係咩嚟噶？是不是套现啦，啊，咁样咁你搞呢样嘢系咪攞嚟套现先，你教讲就得㗎啦。唔使喺度嚟又话呢样唔系嗰样唔系。嗰层楼咁有啲益友就话佢上一手业主咁样去查拆，话俾你查唔到。因为佢唔系香港公司，佢系离岸嘅 BVI 公司，即系呢个英属维京啦，咪因为有我哋匪语啦。 唔系英属咩 呀，或者处女岛啦，那个叫做系咪呀， 英属处女岛啊。 吓， 有冇有俾人政治正确。 咁呢就查唔到嘅，我已经查过巴拿马文件啦，都查唔到嘅。汪洋滩又查唔到，佢嗰度又查唔到，揿过噶啦。我节目之前已经系，我都好想知道啊，嗰间叫做 Chinese Consulting Properties Limited 啊，到底系咩公司可以揸住层楼四年，喺沙士价四年之后，即系多两万卖俾汪洋达嗱，呢个都好有趣噶，大家可以去即系睇下啦。是不是参考一下啦，咁有啲咩高登嗰啲又话我哋个节目闷啊，你唔好听啦，屌你老尾，闷乜撚嘢啫，唔好听，熄机转台，转台花热血时报，迟啲冇听㗎啦，转台get out， 唉，真係唔会招呼你嗰啲人㗎大佬，你继续闹啦，唉，已经真係好啦，咁我哋呢就继续接听电话啦，啊，真开心吓，继续前斗下去，欢迎啊！ 喂， 早晨点称呼啊？ 喂， 到你啦，早晨， 听到啦， 吓，早晨到你啦，呢度夜间热线，喂。啊，咁佢 下位啦， 哦，下位啦，系佢似乎就 你 send 啲咩俾我？ 拎紧先讲。嗱，81912047，81912047系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啦。大家有咩嘢同佢讲啊？系欢迎嘅。喂，佢可以话自己唔系乜都得噶，系冇所谓噶。屌你老尾，真系你讲就得噶啦，吓。即系你嗰个2003年升，哎，下一个啦，下一个啦 ，OK， 听唔到下一个啦，即系你自己解释得到咪得咯，系咪？你嗰间咩公司？嗰个原业主系咩咁益你吓？嗰个边个嚟噶？ 系咯，嗰个 Chinese Consulting Properties 啊。 喂 ，limited 啊，四年啊，升咗一倍啊 ，CCL。喂，早晨，点称呼啊？ 嘿，我姓叶嘅， 叶生你好，叶生 系，嘿，你好，嗰日喺书展同你揾你签书嗰个人啊，就系， 系，多谢多谢叶生，多谢支持 ，OK， 系，咁样 ，OK， 我删咗， 啊，你可以删咗个收音机先， 系，我而家删咗先，系 ，OK， 好啊，请讲一下， 咁诶，系打翻上嚟就都系分享啲，都系关于即系研究嘅嘢啦，咁就。以前都是即系透过郁敏就支持咗佢哋即系热血啦咁样，咁啊跟住后屘咧就几时就 即係覺得唔錯咧，就係選舉之後，咁就發覺咧，就佢哋嗰班人講啲嘢咧，越嚟越唔對路。 係， 咁啊，即係我哋有聽開鬱文噶嘛。 係， 咁聽開鬱文就鬱文提都冇提佢哋，就玩喺度單單打打咁樣。咁佢當時有啲錯，咁後屘到六月嗰陣時就你就踢爆咗佢哋啦。 係， 咁咧就開始就即係就完全就冇再支持睇啊，聽都冇再聽佢哋咁樣啦。 係冇捐錢俾佢 啦。所以咧就捐咗2000蚊去狗仔队嗰度啦， 哦，你捐咗2000蚊去，哎，佢真系多谢你啊，真系。 最尾嗰、那个最尾嗰一下咯，即系嗰个就系、是，如果你早少少踢爆就都可能呢2000蚊都悭翻。 唔系早少少就唔啱时机啊，就踢唔死佢啦。早少少唔得啊，系嗰、那个。嗰、那个时刻，我相信就已经系最好噶啦，即系都唔好意思啊，叶生累到你冇咗2000蚊，真系， 系， 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 咁就咁诶，即系冇嘢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就吓，诶，早啲知道佢哋啲嘢咧，就早啲即系 吓， 可以咩啦，冇办 法，系想少啲人上当系咪啊？ 受害啦， 明白明白， 冇错冇错， 好啊。咁啊，叶生或者有冇咩补充啊？ 嗯，点样？ 你或者有冇咩补充啊？叶生， 冇啦，系咁啫。 O K， 好啊，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吓，叶生。O K， 好，拜拜。咁啊，即系暂时啦，大家益友就可以去查下嗰个公司啦，到底系咩人啦，系咪啊？ 系。 但暂时我就嗯。咩啊？ 嗰间离岸公司啊嘛， 嗰间离岸公司嗱，我就 so far 咧都查唔到嘅。如果大家系有消息咧，可以 send 俾我，等我即刻喺度嚟即系公开下。咁有啲人话开嚟避税嗱，我唔知啊。咁总之咧，即系我唔理佢目的系乜啦，但系就好益佢噶啦，一定系。咪呢样嘢冇得讲噶啦，83万沙士价卖俾你，即系多2万、啊，85万、啊。但嗰陣時講緊佢樓下嗰層咧，樓下幾層咧都2400，差唔多2500蚊尺喎。佢係2117蚊尺喎，爭好遠啊，大佬啊！咁所以就大家不妨去睇下啦嚇、啊，我就查唔到啦啊！咁我哋接聽下一位嘅益友，時間咧就嚟到7月28日嘅晚上11:55啦。咁啊，头先 send 俾你嗰段嘢都搞笑， 可能就系佢哦个原因咯。 未必系嘅，因为佢嗰、那个啊，可唔可以听个电话先？早晨，点称呼啊？ 我叫卡卡， 系卡卡你好， 卡卡你好犀利喎！之前直播 啊，你8000人听我哋个直播系咪啊？讲 呢啲衰嘢啦， 啊，好犀利喎！你嗰个扫黄行动直播， 唔好讲呢啲衰嘢啦。唔系，其实真系都要大家去，真系要呼吁各位益友咧，真系如果一有。可以接触到其他市民，真系要讲解一下，俾啲市民知道热气公民啲衰嘢噶。 系， 系啊，呢样嘢，同埋本身我都唔想你，即系唔系话太过想你，但系呢班人实在太捻过分啦。 哈哈哈。 系啊，喂，即系好简单，你去食热狗介绍啲嘢，即系你咁样去之前介绍啲嘢俾益友，他有咩食？ 系。 喂，屌你老味，你咁样去搞鸠人哋，你冇捻嘢啊！ 哈哈。 先，你第一日就凶狠，屌你老尾！第二日你预咗噶啦，其实你搞得人，你都预咗过嚟，有人请翻你食嘢二狗噶啦，系咪先？你又自己碌卵咁样，又要叫保安，又要叫警察， 系啊。 所以我其实真系觉得呢样嘢，喂，呢班人真系咪有问题咧？喂，屌你老尾，你自己搞得人， 嗯， 你自己搞得人，你又唔俾人搞得你嘅。即系你只有从来呢个世界，你又净系觉得你哋热狗系大捻晒嘅，系咪先？ 系 你个街市用又系，屌有头威冇尾阵，屌你老尾！我真系我好老实讲啊，你第二日你唔捻落嚟，你又鸠叔， 哈哈哈！ 即系唔系真系城区，你真系唔需要怕呢啲捻样噶。呢啲人真系屌你老尾，真系要挺身而出去举报佢哋噶啦，快捻啲灭党捻过啦，喺度危害市民， 吓 系咪先？ 喂，咁啊，即系咧，喂，有啲益友就讲话佢嗰层楼咧就系唔系空宅，查过唔系，查过唔系吓，大家唔信佢，睇去空宅网查得噶啦。Cat 姐就话咧，佢沙士买入层楼， 07年卖出都赚咗101万，咁所以咪系咯，咁点会即系升20000？即系好不合理啊嘛！呢、這个升幅系即系极不合理嘅，系名益佢嘅， 市价 名益佢嘅真系低于市价好多啊，大佬！即系你唔应该系低过100万嘅，那个市价系，即系唔信你自己查翻同一栋大厦。矮过佢几层啦，照计每升一层就即有个理论啦，就每升一层就10万或者20万啦。咁有冇可能低层过你嗰啲系嗰个卖价系差唔多时间嘅？系07年嘅9月、10月咁上下嘅。大家去中原嗰个网查，冇可能系住你楼下嗰个系有冇可能系即系嗰个价钱仲高过你咧？吓、啊，不合理咯，呢啲系吓。 啱啊。即系其实咧，我其实打上嚟，其实真系要呼吁各位亦友，其实咧、真系唔好放弃，继续追击佢。有开始有回报啦，大家睇到开始有少少曙光噶啦、啊，真系唔可以放到呢啲咁嘅捻样噶。 明白，系啊，喂，你呢个直播都犀利喎！ 呢啲咁嘅捻样，屌你老味，真系作战其他市民，作战紧我哋。 喂，你搞个直播犀利喎！阿卡卡，你不停咁提醒啲市民话唔好投热血公民喎，系咪啊？ 即系希望尽翻少少责任，即系话翻俾，即系难得 系， 即系可以吸引到8000几个观众入嚟睇我直播，即系我都希望可以用我嘅方式啊劝导一啲人，即系话如果你系呢一区嘅，真系唔好啦，一票都唔好捻投俾呢班人。你 唉、哎，做得咗好好啊！即系呢个系。做得好好、啊， 即系你要货金俾佢，你基本上你唔系帮紧佢嘛？你屌，其实你系请人食嘢啊，请人去旅行，有咩意思啫？冇用噶嘛，系咪先？又唔系帮你啊？佢哋系咪先？佢哋自己唯威威攞啲出去使。 佢依家少咗去旅行啦，最近一次去旅行咧，就系佢啱啱按楼嗰段时间，4月20几号去日本，跟住都冇去过啦。暂时嚟到讲就吓。 所以我其实都要值得嗱，另外一样嘢就系正真系值得表扬啊，法国佬 系， 法国佬真系嗰日真系做得好好， 系 咪？喂，佢都讲到明，喂，真系要啊，即系唔系话要去搞佢，喂，即系请佢食热狗摆下下佢，喂，知恩图报啊嘛，系咪先？ 嗯 喂，你请得阿陈区食热狗，喂，咁我哋都可以，即系佢都可以请你食热狗啦，系咪先？ 佢唔系请我食热狗啊，佢系围住我就系， 帮我接嘅系咪先？吓，同你倾下偈，问你问题，你又唔插答嘅唔抽唔睬唔插应嘅 吓， 系咪先？咁你喂屌你老味，你点样面对普罗大众啊？系咪先？你病从太自然，好捻尊贵噶嘛？吓，问你问题，有咩睇法？你又自己拉捻咗个铺，你又唔捻俾 comment 吓， 你又冇反应嘅？喂，屌你老味，以后啲市民有啲咩点样揾你啊？大佬，你去含捻啦 吓，哦，同意啊吓，佢去含捻就。 真系屌你老尾狗唔搭柒嘅，跟住仲离谱啊！受雇嗰啲日捻日屌你老尾，好似啲白卡人士咁捻嘅，喺度狗唔搭把喺度发噏疯，屌你老尾插歪真系早啲投啦！就陈秀慧，或者屌你老尾睇下需唔需要我去食嗰啲咩静心嗰啲啦，日日喺度屌你老尾踩黐线咁样喺度鸠噏， 吓！ 即系如果我喺汪洋，我都唉你快啲去死都捻过啫。 好啊，喂，卡卡，喂，多谢晒你嘅意见。 好啊，好啊 ，OK， 多谢你电话。 我讲多一句，讲多一句。 好啊，好啊。 有记住啊，即系如果有更多渠道可以去宣传嘅话，一定要宣传。 OK， 明白。 呢班仆街唔系好人嚟噶。 明白。好，多谢晒你电话，冇咁讲，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好啦，有啲益友就提供话咧，就如果 BVI 喺香港有业务要报税咧，就可以追踪。咁嗰啲就大家去即系有搵办法啦。嗰啲真系小弟咧，超出咗我嗰个知识嗰个水平啊！我唔会乱咁认咧，我唔系陈百祥啊，即系我唔识嗰啲嘢，我就会话唔识。咁就嗰、那个我真系唔识点查吓。大家如果有方法嘅，可以去循住呢个方向，我提供个方向啊，大家去睇下试下，即系各施各法啦，系咪？ 即系你啱啱讲咧，你唔识啲嘢会话唔识啊嘛。 系啊， 我谂呢个黄杨大都死叉。 我呢个高精密事件你唔识咪唔识咯。咩啫？咧？ 正如咁搞啊。 嗱呢样嘢咧，喂，以前咧我屋企人好细个噶，我唔准嘅讲嘢系，你唔好攞嗰个嚟到去拉布拖时间。好曳噶呢个系，你冇嘢讲咪唔讲或者停顿咯，你唔需要噶。你睇见黄杨达嗰啲系，喂佢大佬讲几句就呢个系非常之差嘅说话技巧啦，啱唔啱啊？点做节目啊？你冇见过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啊？ 我谂啲系禁忌嚟噶，我话俾你听啊，唔好咧诶咩啫诶，佢好中意诶噶嘛， 系一停诶噶嘛， 咁我觉得好曳咯呢啲技巧系咪？咁啊唔紧要啦，咁佢哋都系咁噶啦吓，即系咁大家中意俾钱订咁，你咪继续计捻做俾钱啦，冇捻退啦系咪？唔使嘴嚼嚼噶啦喺度， 你后悔嗰啲退话 少啊，后悔嗰啲可以退系嘛？你话唔系，你话你话呢个摩奇全唔系攞嚟套现嘅，唔系咩？你讲啦，你公开交代啦。喂，仲有啊，你讲嘅时候你就讲埋当年层楼你点买翻嚟嘅，唔使我哋啲益友去查，嘥时间啦，你自己自爆啦。唉，真系自爆好过啦，系咪？吓，嗱啲益友又有啲话查唔到嘅 BY 公司，咁我通过我个方法就查唔到。最好有阿黄仁达自己讲啦，唉，真系好啦，我哋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8191204713000不过同时咧只能接听一个嘅啫吓。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早晨， 系啊，到你啦，点称呼啊 ？Sandy，Sandy 你好。 系今次想咁就係咧，嗰日我就同陳永仁咧行經過去完普羅買書，跟住咧經過九個檔咧。 咁我 見到啲出邊嘅人頭湧湧，裏邊咧就得淨係而九個檔裏邊就得佢哋自己啲人，咁我咪攞個錯電話去影下咯。咁同埋我係攞嚟離遠影嘅，我唔係行埋去嘅。咁但系咧，我哋影影下就发觉阿黄杨达咧就指住我，跟住我话即系哎呀，唔知佢想点啊？咁就我嗰时系有啲惊嘅， 系 咁就即系快快脆脆影完走啦， 系 咁一路查到我同叶文祥都系一路查喺度望下周围啲嘢啊，咁都话原来咧系之后先发觉，原来佢哋咧有嘅热狗咧，灰色衫嘅肥肥地嘅跟住我哋。 吓！ 跟住突然即系嗰时我系未发觉嘅，咁突然间阿发发个老即系听发老细又喂影乜嘢啊？咁啊嗰时。 明白，即系总之系发个脑咧，就系帮你解围，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 咁你就多谢佢系咪啊？ 系多谢佢，咁因为咁样系咁样，因为佢咧今次真系靠佢救咗，唔知去安全离开。 好，明白晒你嘅电话，多谢你意见。 我唔知佢灰色嘅灰色衫而搞，我就仲未查到佢系边个。 哦，嗰啲唔需要查噶啦，嘥时间啦，嗰啲真系、我都冇查到嗰边个十几个围我噶，我总之认得蛇捻满啊，认得某几个就得噶啦，唔使系算系啦，认得边个头目就得噶啦，唔需要话逐个查嘅吓、因为嗰啲冇得追究噶啦，佢指住你啫， 系 吓，咁啊，即系总之多谢啊，快过佬解围。 影我就即系唔知佢想点啊， 我个影又冇所谓嘅，咁你都埋去影佢啦。影就唔会构成犯罪嘅。好，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啦 ，Sandy。 同埋多谢上次先你好支持好 喂，多谢，唔好客气，唔好客气，过奖下。 好。 O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好啦，咁啊，有啲益友话可唔可以查到买家成交资料咧？嗰张纸七页纸已经系有晒噶啦，得个名嘅啫，就唔会有。唔会有人名的，如果写公司名的话就吓、 公司持有咪咪，你除非你查某间公司的资料咯。 系啦，咁你要另外查嘅。 系咯。 嗰份嘢唔会写的、好啦，我哋接下一位益友的电话啦。Chinese Consulting， 屌你 ，Properties Limited，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我系神吹，我星球嘅今次世界都打过嚟啦。 系卢生你好。 喂，其实咧，嗱，即系我就中立嘅， 系 就系即系我我中立嘅，就咁样嘅。我讲翻翻佢先。其实咧，我觉得你今次就帮咗佢。 吓？点帮咗佢咧？ 咦？嗱，即系佢都冇钱嘅，佢搵条海唔知点样出面嚟，点样落台啊？ 吓？ 佢你而家帮佢出，你唔使租噶。你估下？ 唔系，依家我点样帮咗佢先？我唔觉得系帮咗佢。首先，佢去开与唔开系佢自己纯粹嘅一个商业又好，非理性又好。 唔系，我唔系阿嘉。 唔系点？我点帮咗佢先？或者你讲清楚不如？ 嗱，我意思即系话嗱，即系我都系抄。我琴日睇一套，即系另一个其他站嘅套讲唔出人哋个名先。即系唔系问嗰个个大仔看天下啊！佢分析你件事，佢分析几好嘅，都因为人系你啱嘅，你唔好还汤。我讲一句，你唔还汤，天系啱。总之，真真正正系你证明你同你班你条友仔系真真正行紧黑社会，系唔系空飘你嘛？喂，你咁十几人行埋，我都惊大佬，系咪先？ 吓， 冇唔正常，唔啱喎。呢个啱噶。我话你正常，口罩屌呢只只咗，唔系正。如果唔系口罩咁样答嘅，我就话你做戏添啊。 吓，喂，你讲慢少少啊，卢生喂，你讲慢啲吓。 OK， 嗱，第二样嘢，我先话点解话喂，因为佢好啦，你头先你话你四月借钱啊嘛，按咗银行啊嘛。 吓， 会唔会喺四月嗰时开数？佢找数俾人啊嘛。 唔清楚噶呢啲，我大佬我唔知佢条数系攞嚟做乜嘅。总之佢又系有一个 mortgage 嘅字写咗喺楼契嗰度。咁依家就系抵押咗去交通银行啦。 即系我又想问，其实我都想八卦下，即系八卦咧。我花生友，喂，究竟佢嗰次咪做数嘅？其实。 我唔会知道佢嗰啲钱嗱，因为咧我哋唔系花生台啊，卢生，你要理解我哋咧就有几多资料咧，就只能够讲几多。至于佢哋攞嚟找数啊、找街数啊、交租啊，我哋系唔会知佢嚿钱攞嚟做乜噶。呢啲系佢自己交代先知，我哋系唔会知噶。 我明白，佢一定顶到山穷水尽噶啦。 吓，咁但系你刚才你开手就话我点样帮咗佢，系点样帮咗佢啊？ 你帮咗佢，帮佢有解释，因为佢听。如果唔系咧，佢想再顶，喂，攞乜钱去顶嚟再，即系有想冇藉口啊嘛，冇藉口，可能佢出年根本系唔可以再唔可以再摆档。 佢点唔可以啊？佢有钱咪得咯？佢有钱交咪可以摆档？点唔可以摆档？ 乜发展局啊嘛？我系从发展局噶嘛，我发展都系因为你而家呢班呢啲友，即系我唔系怪你，我唔系话呢条友入到嚟， 我唔会相信佢，我唔会相信贸发局会 ban 咗佢咯，你放心啦，佢下年一定会继续搞噶。 帮佢冇藉口，同埋根本冇钱开，佢死冲啫嘛，佢冇钱开，佢冇钱再开到，咁你帮咗佢，上次我唔因为贸发局唔俾啊，上次神经乱乜，即系帮咗佢。 我唔觉得呢啲系帮咗佢咯，佢唔可以将个失败赖落其他人身上噶嘛，我点帮咗佢啫？佢有钱搞，佢中意搞就继续搞。 唔系我知，我知佢有钱搞咪搞，即系唔系佢有钱搞可以，但问题系佢有钱都未必受佢玩。 佢唔搞嘅，咁关我咁关我咩事啊？佢唔搞，佢唔搞咪止蚀咯，咁关我咩事啊？ 买。 即系你觉得我唔爆佢啲，即系你觉得我今晚唔开呢个节目咧，佢就可以继续蚀钱落去。 即系我以，你系啊，即系已经俾嗰只口俾。 咁啊多余啦，咁如果系咁啊，卢生，我第一日低温唔应该出嚟反击啦。嗱，你唔好同我搭声啦，嘥时间啦。喂，如果系咁，我低温唔应该出嚟啦，我等第二个出手唔好。喂，我最好话俾你听，我点解要嗰阵时出嚟啊？我又等几冇人出嚟啊嘛！你系食花生啫嘛？你喺度，喂，我等咗几耐冇人出嚟出手啊？ 得，我知，唔好， 你明唔明啊？喂，可以有第二个出嚟噶，啲人唔好成日话我中意上位啊！唔好意思，你有第二个出嚟系嘛？搞呢啲整合啊，搞呢啲嘢直播，喂，你有咁嘅传播力就得噶啦，唔一定我做嘅呢嘢，冇人唔好意思啊，大佬，你唔应该怪责我去爆佢嗰啲嘢噶，啱唔啱啊？因为个低位我唔应该出嚟。 我唔好怪责啦，我做蛙啊嘛。 唔系你话我帮咗佢喎。 一年嚟喂，你做啱噶。 但你话我帮咗佢喎，依家咁即系我唔应该讲啊。 佢已经俾人暗算， 暗春缺乏的。你嗱第一年、啊、第一年你去你去讲举到可能都埋嚟影住佢，你阿陈秀慧阿秀姑同你拗交，佢缩埋。 唔系已经我已经唔系讲紧去食热狗嗰样嘢啦，卢生。 今年谂住报嗱，听话嗱，今年佢谂住报仇。 唔系我觉得唔紧要啦，已经。喂，当我哋 冇用喎， 唔系，你唔好再讲嗰啲书展嗰啲嘢啦。我觉得一样嘢啫。到咗呢一刻，当我哋知道佢已经屌你谂乜，要将嗰个楼契摆咗喺交通银行嗰个时候咧，就已经系屌你谂乜，佢已经输咗九成九九噶啦。嗰啲咩再食咩咩咩，佢出嚟报仇啊乜嘢嗰啲，冇所谓啦。我当佢赢晒啊，点啊，啱唔啱啊？我唔系好执着嘅，嗰样嘢已经系佢已经输到即系已经山穷水尽啦。 啱唔啱啊？完喂，我其实而家第一样嘢就系、是、佢宣布，即系宣布。死亡時刻就應該阿鄭松佳冇議員做一下，佢就真真正正宣布 certify 噶啦。 我知呢樣嘢，我哋都講過啦，我哋知。 我嚟啊！你啱，所以你講啱啊！我係好加快咋。如果原來而家鄭松佳唔科水俾佢嘅話，仲快。我諗唔使選舉前啊，過多半年佢可以宣布拜拜噶啦。喂，我係鄭松佳啊，我都唔會俾，我都唔會再支持你，唔會俾錢，一定係反你啦。我唔使，我唔使养子养家，屌仲要俾嚿钱你，咁样 吓吓吓，哦系啦，咁啊， 即系我用嗰句，仲有一样嘢，喂，仲有一样，我话晒都系尊贵嘅议员，如果系时候同你斩揽啦，我咧希望一样嘢就睇下牛佬几时我斩啦，牛佬我斩埋揽，佢就即刻瞓低噶啦，我真系望瞓低啊，快啲。 O K， 喂，多谢晒你电话。 态度， 阿卢生， 佢嗰个咁嘅态度真系教坏啲细路嘅。 吓，明白明白，好，喂，多谢晒你电话，阿卢生。 喂 ，OK，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吓。你有 fans， 唔好意思啊。 OK， 好好，唔紧要吓，多谢你电话，拜拜。 OK， 好 ，OK， 拜拜。 咪即系咧，我唔会觉得话我咩帮咗佢嘅大佬。咁你要揞住晒嘢， 佢系要唔开，求其揾啲嘢冲突下都可以收皮啦。多谢你啫。 咁由 day one 开始，我唔应该出嚟啦。你揾第二个靓女啲嘅走出嚟讲咪得咯，系咪？仲多人听啦，使乜我啫？系咪先？屌，真系。即系你唔系叫我唔好讲噶嘛，大佬，嗰次我知道都唔讲，等佢继续咩啊？咁佢你觉得依家可以激发到嗰啲有帮佢供楼嘅，咁嗰班友都抵捻死，你咪快捻啲去帮佢赎翻层楼啦！哎呀，真系冇所谓噶，嗰啲人真系中毒甘心嘅时候，咁冇办法啦，系咪？你只能够讲冇办法，但系你知道呢件事嘅时候，你一定要讲出嚟噶嘛？如果佢话呢个唔系按揭嘅，佢咪话唔系按揭咯？如果佢话嗰层楼嗰阵时系值87万，只系。是比沙士价升多两万的，他咪出来讲咯，他讲就得噶啦，他出来讲啦，交代啦，啱唔啱啊？你唔系反过嚟叫我唔好讲啊嘛，我知道啲嘢唔讲啊，喂，我有责任讲俾嗰啲有啲白痴仲喺度嚟话，觉得系喂佢搞紧嗰个台，喂到底佢搞紧嗰个台啊，定系攞嚟填氹咧？啱唔啱啊？喂，咁我谂嗰啲嘅公众都要知情啊，系咪啊？好简单啫，呢样嘢系。我唔觉得有咩帮唔帮咗佢。如果咁样反而帮咗佢嗰包冇得救啦，你快捻啲捐身家啦，叫佢哋係咪 卖楼捐卖楼帮佢赎楼啊。 咪有啲人话佢引用咗第二个台嘅讲法。喂，你第二个台嗰啲可以牙文牙冇噏乜都得。喂，你抽嚟啲嘢睇啦，啱唔啱啊？你抽嚟啲去睇啦。当我去公布咗佢呢一样嘢嘅时候，喂，嗰阵时根本上第二个台嗰阵时亦都未知道佢呢啲，即係我哋今日宣布呢单嘢啦，係咪？佢只系话我去食嘢啫嘛，就只系话我会激发咗嗰啲友咧，嗱好憎神区啦，啊乜乜啦，好憎啲友嚟搞嘢，就捐多啲钱俾佢嘛。咁你而家咪睇下再捐唔捐咯，好简单啫嘛，吓、啊、咪再评论下咯。即系你觉得嗰班友会继续捐更多嘅，咁我唯有恭喜阿黄仁达啦，系咪？吓、啊、就系咁啦。好，我哋继续即系佢可以话喂呢、這个唔系摩羯嚟噶，咩啊？你话佢写错咗咯，话田土听漏咗咯，即系我俾田土听唔到。你嗰个唔系mortgage嚟嘅吓，你嗰层楼咧，屌你老母唔系87万嘅，系107万嘅。人哋写错咗，你讲咯系嘛？你交代啦啊！唔系你嗰个卢生咧打电话去佢嗰阵，不过佢冇得打噶，唔好意思，佢唔会接听你电话嘅啊！就唔好反而怪责我。喂，我有责任去话俾嗰班仲有嗰班紧余嘅佢嗰班热狗徒众听，你哋所。捐出嚟嘅钱或者你哋所俾嘅钱，会有一部分啊，一定会有一部分，因为每个月要还款嘛，大佬。 咁佢两公婆又喺嗰间公司度出粮噶嘛，咁系咪变相系间接屌你谂乜帮佢赎楼啊？好简单啫嘛，成个逻辑就系咁啫嘛，啊，即系唔使拗嘅呢样嘢。好，我继续听电话，唉，嘥时间，唉，真系。 听到一个啊？ 点啊？你要做咩？你要早唞啦？ 你开两个半钟啦、 啊。我唔系今晚好多电话，好踊跃嘛。我哋听多啲电话今晚。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又系我啊，阿乐啊，阿乐啊。 系阿乐，请讲阿乐。 喂，就咁嘅，就咁两件事啦。 系。 咁就第一就系想讲下书展嗰日啦，发稿嗰日啦。 系。 咁啊，其实。你哋睇下法國佬直播 ，OK？ 咁但係喺鏡頭背後咧，有好多嘢你哋見唔到噶嘛。 係係，請講一下。 咁我想講鏡頭嗰啲。嗱，佢有一堆咧，熱狗你哋見到啦，佢哋即係幾個蒲頭人物咧，就全部入曬去個檔口入邊啦，歸屬唔敢出嚟啦，係咪？ 嗯嗯，係啊係啊。 咁其實咧，佢有啲熱狗咧，就做埋啲好濕鳩嘅行為嘅。 做咩咧？佢哋喺度又拍嘢啊？ 一来拍啦，咁佢第一就会揾啲人跟住我哋啲其他嗰啲有分食热狗嗰啲啦吓。嗱，讲明先，阿法国佬咧，即系除咗帮手影嗰啲咧，即系阿法国佬得一个人嘅啫。 系， 咁我哋嗰啲咧喺背后嗰啲就唔识佢嘅吓。 O K， 明白明白。 咁好啦，佢咧有啲热狗就比较大份少少嗰啲咧，就会企咗喺出边，企咗喺出边。咁啊，当啊法国佬想入去嗰阵时候咧，咁当然会有啲人会想跟埋入去啦。 吓， 咁咧佢哋就会有啲佢哋嗰啲所谓手足啊。 吓， 咁就会借啲叶咧推撞一啲比较细粒少少嘅益友嘅。 O、okay, K， 即系佢喺度拱下拱下啦，嗰啲热狗就 系啦系啦，佢反而咧有啲益友比较大只啲噶嘛，佢、又唔够胆撞、啊。 哦，咁就系噶啦， 专拣啲细粒啲嚟撞噶， 拣人嚟恰 啊，系啦，拣人嚟恰啦，咁就即系我觉得呢啲就好即系好贱格啦，又欺下恶啦，系咪？即系咁即系我都要喺度即系讲声多谢佢哋咯，大佬，即系可能我系有份喺度啦，咁佢哋梗系唔会撞我啦，系咪先？屌咁高两个头咧，有啲冚家阵，咁就有啲就比較細粒嗰啲就但係佢哋又唔怕嘅， 係 咁同埋咁多保安喺度啦，佢哋做到啲咩啫，係咪？ 嗯嗯嗯。 咁就第二樣嘢，我想即係分析一下阿陳秀慧啦。 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佢呢種人咧，係由佢開頭籍籍無名啦，即係叫做你唔好理佢之前出咩書嗰啲啦嚇。 哦，嗰啲係 係咯，嗰啲唔好理佢啦。 文壇美少女嗰啲啦， 系咯，咁你一个人本身系由叫做由低处咁样一路爬上嚟啦，叫做即系有阿黄毓民吓，咁撑起咗阿哈尔达，咁你有啲名气啦，咁你利用嗰个名气嚟搵到啲钱，咁最高峰嗰阵时我谂系雨夹嗰阵时候啦吓，雨夹嗰阵时候啦，咁好啦，喺当阵时无论你喺各方面。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是多了的嘛，是不是？那好了，那以陳秀慧這類人啦，即是叫做一朝得志與無倫次，他們食慣嘆慣，你見他們都知道啦，是不是？那不夠他入下埠啊，是不是？出入又要坐 Uber 啊，或者是吃又要吃好一點這樣啦，他這種人其實是習慣了的。 我当然同意啊，话好同意阿乐呢一个嘅讲法噶。一个人咧，话俾你听，翻唔好转头噶，叹惯、享受惯，哇，即系食开好嘢，系嘛，搭着开好嘢，吓搭惯的士，翻唔好转头噶，系嘛，使惯咗啦嘛。因为嗰阵时话源源不绝， 譬如佢之前嘅，譬如话系佢未弹起之前啦，佢可能揾緊萬零二萬蚊咁樣啦。好，當你兩公婆叫做彈起咗啦，紅咗啦，咁你嘅月入可能係幾何級數咁樣上升嘅。 係。 咁你我假設你每個月嘅收入，譬如話喂平均拉雲都有四五萬噶咯喎。咁你扣除曬所有開支，正代嘅四五萬。咁好啦，你 食得好、着得好、住得好， 嗯， 啊、即係住住我唔知啦嚇，佢、啊、可能係去、嗯、去旅行啊，住埋啲五星級酒店咁咁上下啦。咁、 嗯、 好啦，但係當你當嘢冧啦，你過咗臭啦， 係 啊，咁你死啦。其實唔難理解嘅，佢發爛渣 嚇鬧司機嘛。 咁你而家、啊、你而家係叫做咩啊？斷咗佢米路啊！ 嚇！ 断咗咪路啊！即系一齐啦吓、啊！自从你踢爆佢之后， 嗯， 个已经系开始杯葛佢嘅杯葛佢，反面嘅反面 系。哇！落我有一样嘅修正咧，其实唔系我断佢咪路噶，系佢自己断佢自己咪路噶。 系啱啱啱 吓！如果佢唔系搞啲咁嘅嘢出嚟咧吓，我系做唔到任何嘢去吓、啊，或者会出任何嘅声啊吓。 系啊， 系佢自己搞出嚟嘅呢啲嘢。 佢自己真係攞嚟賤嘅，真係攞嚟賤嘅。同埋如果有啲人係信佛又好，或者係乜嘢都好，其實你諗下佢，我就以佢個角度嚟講啦，佢、嗯、拜嗰個咩多結紅燈係咪？ 係係。 咁你拜嗰個多結紅燈，其實你唔係一個正路嘅神嚟噶嘛？ 嗯嗯。 你係一個邪神嚟噶嘛？ 當 你拜呢啲，係、 嗯、 咯，你要還嘅。其實你攞咗幾多，你就要還嘅。唔係好似你而家咁樣，哦，你攞完啦，跟、嗯、然之後就囂啦。见人就去闹啊，或者成啊！你谂下，你一个人，嗯、我计你哋咧，真系计当你自己系皇后啦，系嘛？阿黄大，你当自己皇上啦吓，我哋当啫。O K， 咁你既然系有咁嘅心态嘅，你作为一个觉得自己系皇后嘅，对内你系咪要管理好一个组织里面嘅人啊？而唔系带头去批斗其他你哋所谓嘅手足啊嘛，你睇唔顺眼喺背后就讲是讲非， 嗯嗯， 即系一个宫廷嗰啲啊，你做最大嗰、那个，你带头喺度聊事斗非 吓，佢绝对系，佢绝对系带头噶，镬镬都系添， 系咯，我自己都领教过啦， 哦，你都俾佢搞过 ，OK， 咁你身同感受啦， 系啦，咁即系我觉得算啦，咁你对内嘅你自己又管理唔好一班人，你唔可以发大，你即系觉得自己够强大啦，系嘛、 嗯？ 即系啲人就会扑到埋你啦，系嘛？咁 OK 冇问题嘅，吓、 嗯、 咁、啊、但系你而家咪搞臭咗自己咯，咁、 嗯、 人心所向，个个都走啦。你对外嘅你又发围唔起，系嘛？你老公又冇卵用，系、 啊、 嘛？ 佢嗰阵时唔系噶，好威噶，喂逐个清算噶，嗱我又数一次啊。开头讲大帮由陈雅明开始啦，跟住 Billy 峰啦 ，Billy 峰问咗句话：体育救世救咗世未？就俾人斗咗一个月啦。跟住到卢斯达啦，啊，跟住就到周树峰啦，到我啦，到盘菜盈子啦，到阿黄于桥啦，都好多人嘅。其实中间我都忽略咗，可能有中间好多人吓、啊。喂，嗰阵时佢哋意气风发嘅、哦，好多噶，中间好多人噶，系俾佢搞。 人你唔可以忘本嘅，你初你系打住本土派个旗号， 系啊，系、啊。 我唔计你讲唔讲到啦，你打起本土派旗号，你因为理由咁笨柒，你走去所谓清算呢啲人噶。 系逐个僆仔前斗噶，佢系逐个斗。 咪咯，你斗走晒啲人啦、嗯，好啦，你就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大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你有难嗰时候，原本呢班人系可以帮你出声噶嘛，有压力噶嘛。 嗯嗯嗯 就全部就而家调转枪头去同你死过啦。 哦，咁梗啦，嗰阵时大家都俾搞到好惨啊，大佬精神虐待。 系咯，佢个心态就系话碗饭系得咁多，佢想抢埋人哋个碗饭嚟食。咁、嗯、但系 绝对系， 而家就饿死自己。 佢你知唔知佢当初佢想霸埋买 radio 个市场嘅，吓、啊、就揾阿叫埋陈云走啊，搞好多嘢啊。又整死即系整走周树峰嘅节目啊，整走卢斯达啊，咁佢咪觉得自己可以雄霸武林咯吓、啊？又 话 要逼，又要逼癫啊！阿卢斯达啊嘛，好惨噶嗰阵时系，讲明啊话要逼到佢癫噶，就喺节目嗰度咧扮演呢个情绪病人啊咁样噶，黄杨达做噶呢啲节目系，跟住又批评我哋呢个节目咧，我谂陈兴旺系佢最清楚啦，话我哋唔收钱就唔应该讲嘢啦，唔专业啦。唔收钱咧就系业余啦，吓讲咗好多呢啲咁嘅嘢，系批评我哋噶都有吓、啊。做 Marco 啊，系 Marco 又俾佢搞啦，又开个 page 出嚟咧，又即系公开佢嗰啲照片，因为佢本身 系 一个好低调嘅人啦，但系又俾人哋搞啦，吓、啊、太多啦呢啲真系。阿黄俊杰都系啊， 黄俊杰 就 Kevin Wong， 系、哎、又俾佢搞啦，系咪？啊、我好公道嘅，会讲埋啊。 咁而家搞到真系好似 全民公敌啊、 嗯， 真系全民公敌啊、 嗯！ 建制又唔会骚你，系咪？泛民你初初又插人哋，人哋梗系唔会骚你啦，系咪先？好啦，大家本土派嘅，即系佢自己都唔认自己系本土派啦。好啦，你两面不是人， 系啊， 咪搞搞死自己咯。 系， 屌你郑松泰，你够胆下年再选啦，我一定追击你啊！话你听。 好，同意，好 支持嘅咩？ 系啊， 系啊，初初佢入嚟，我哋条村冇人骚佢嘅， 嗯 啊。即係利用我哋嗰啲街坊， 阿樂，你咪鄉村嚟啊？你嗰度係 去幫佢又提名又簽名咁樣嘅啫。 你嗰度係鄉郊嗰啲村落定係咩啊？屋村 誒唔講啦，記得嗰啲就記啦， okay. 即係屋村嚟嘅公共屋村啦、 啊。公共屋村明白。喂，嗱嗰陣時我仲要提埋阿邝仲晴啦，又俾佢搞啦。咁啊，对内咧，其实对内噶邝仲晴都系佢哋嗰啲节目主持嚟噶嘛，系咪？咁对内有清算啦，邝仲晴啦、法国佬啦、李正熙啦、方志龙啦等等啦，系咪？啊，个个俾佢，总之系清算晒噶啦，系俾佢个个都佢哋叻晒吓，叻到喺度按钮添。 咁好啊，即系好老实啦。无论阿啤李哥又好啦，或者系其他人。其实在他们自己的平台都提过， 是 就是说一些有能力的人， 是 黄杨达你就忌财， 是他绝对是忌财， 派一些人去叻过你，你control不到，跟着你们两公婆就斗走了这些人。好了，够胆讲，现在剩下在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废柴来的， 是 你有什么人支持你们，是吗、 啊、 你剩下那些在这里，你觉得听教听话或者是有痛脚给你揸手的，就可以任你冇咯。但是呢啲人係真係幫得你幾多咧？係嘛？有能力嗰啲全部走曬啦，俾你批鬥走曬啦。 嗯， 係咯，你仲未統一江山嘅喎，即係如果以攞明朝嚟講啦，係嘛？朱元璋係嘛？即係當你建咗國係嘛？建咗國之後，咁啊逐個批鬥啦，係嘛？咁啊死曬啦嚇。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你未發得大啊嘛，你即係自己覺得自己好撚強大啊嘛。佢連最大嘅後盾啊，黃毓民佢都可以咁樣去反面啦。咁你咪即係自己落嚟死咯。 嗯。 讲住咁多先啦。 好啊，喂，阿乐，喂，真系好多谢你，真系语重心长啊，发表咗好多你嘅感想一啲。我相信你以前都系热血公民嘅，即系 so called 叫做手足啊，系啦，即系受害者啦，依家系吓。好，我都好理解你嘅感受，阿乐。希望咧，我哋喺即系嚟紧咧吓，生活愉快。但系对住嗰啲贱人咧，记得一定要咧，不能够放过吓。 梗系啦，梗系啦。 多谢晒你电话，阿乐。多谢你，拜拜。啊，咁咧就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吓，因为好多今晚嘅，咁我佢继续清算啦，系咪吓？喂，犀利，有啲益友咧 download 咗成份嘢落嚟睇，佢哋即系研究啊，即系详细版哦，佢哋研究，我一阵睇，我睇唔切，犀利嘅，唉，我哋啲益友卧虎藏龙啊嘛，系咪啊？咁佢我系话做乜都得噶， 陈春，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我叫玉琪。 玉琪你好， 你好啊！我第一次打上嚟，好紧张。 系唔紧要，慢慢讲下，你想讲咩咧？ 想讲 BVI 嗰个公司查册咧，其实嗰个系需要用一个 company search 嘅工具去查嘅，咁但系嗰个系收费嘅，咁所以可能即系普通人是很难查得到 BVI 公司的结构的东西咯。 啊、要去哪里付钱查这样、 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律师楼做的，我们、公司会有个专门做 company search 去、查其他公司，包括、离岸的公司的资料这样的。那 明白， 那个呢其实是一个叫做即 BVI company search 嘅物体咁样咧，都系一个website 嚟嘅，咁但系都要有 login 嘅 detail 先至做到咯。咁其实 咧， 我都问紧我同事可唔可以帮我做。 哦，系啊，喂，真系你哋吓， 靠你哋喎呢啲。 系啊，因为我哋又唔系好识嘅呢方面嘅嘢就。 系啊，我明白。咁但系如果帮到就真系帮到。如果我有呢啲资料，我可以 PM 你。 好啊，好啊。 你书展唔好意思，我因为唔系香港咁，所以支持唔到你。咁我都想买翻你本书嘅，但唔知喺边度买。 哦，好似一般书局都有得卖噶， 大众嗰啲有啦。 大众啊，乐文啊，三联啊，嗰啲有啦。如果你唔中意三中商，就去第二间。 咁我下年一次过揾你签名得唔得？ 下年可能冇得签，唔好意思。下年可能被 冇输出， 唔系俾人投诉到喺文坛消失噶啦，可能会吓，咁啊，即系支持下啦，希望可以系嘛，书局都有嘅，书局都有嘅，阿玉琪。 好，我仲有一样嘢都想讲咧，真系要同热狗划清界先，因为仲有好多人以为热狗系本土派咯， 系啊，好多人以为 噶，做泛民嘅时候就真系会投咗本土派咯， 吓， 即系所谓嘅。咁所以真系要撇清同热狗嘅关系，同埋真系要将佢哋个恶行公诸于世咁样。 明白。 所以你做紧好实性嘅嘢，纯粹好犀利，其实。 唔系，唔好咁讲，我哋都系即系本住是其是非其非嗰个态度同埋原则嚟到去，即、就、系、是、你知道我哋都冇讲过一啲我哋唔知嘅嘢或者我哋唔识嘅嘢，都唔会乱讲嘅。喂，多谢晒你啊，玉琪，你嗰个提供呢个资讯好有用啊！即、就、系、是、你哋喂，或者你睇下到时。你有嗰个资料可以 PM 我，好唔好啊？ 好啊，会一定会啊。 好，喂，多谢晒你嘅电话，玉琪。 好， 拜拜。 好，好，拜拜。 吓，咁啊，喂，好似阿黄杨，但系咪佢自己有啲回应啊？系咪啊？ 佢唔知喺边度留言 啫。留言，咁啊，或者佢系佢咪公开交代下咯？佢层楼系系咪点样买嘅？系咪？你公开交代下啦，吓、啊。你自己讲啦，唔使啊噶啦，屌你老母！ 即系佢已经知道咗，我哋知道佢系买按咗层楼咯。 嗱，你个按咗层楼，你话攞嚟搞生意，搞乜都得噶。你只中意自圆其说啦吓、啊，你嗰快啲讲啊得。你屌你咩？你要交代噶。总之层楼就系俾紧咗银行嗰度做抵押，就咁简单。咪讲咁多冇卵用噶啦，啊乜卵嘢啊？即系你依家系个楼契俾紧咗银行，系咪啊？冇简单咯。你 passion 嗰个 passion 咩 prime 攞嚟搞咩啊？系咪啊？咁简单咯，系咪成有逻辑就咁简单咯？你出嚟交代啦，黄杨达。喂，你嗰晚闹我闹得好大声噶喎，听讲吓，即系话我咩啊？一热狗爱好者嚟噶咁样，吓、啊？ 热狗系好嘢嘛？ 热狗系好嘢嚟，热 狗系好嘢，热公民唔系啊嘛。 啊，热狗嘅好嘢啦，唔系我点解$40买嚟食啊？好，咁我哋继续听电话啊，咪因为嗰啲嘢查册嗰啲唔系好识嘅啫，大佬，因为我都俾25鸡屎出嚟咁大把啫嘛，再俾多啲就可能冇钱啊，我哋莫财，我哋用财困嗱，我哋影噶，嗰啲低端台成日财困噶啦， 起码我出入唔会打 Uber 先啦， 喂，屌你，我同兴旺诊打104就讲嘢，真系行到身水身汗，即系湾仔游泳池嗰度等104，等我20几分钟先到啊！搭 Uber， 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喂，我哋听电话， 搭通宵巴士， 咁咪咯， 一系就真系搭的士嘅都去旺角转小巴咋？ 我冇试过，我搭小巴。喂，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早晨。 喂，我叫振英啊。 系振英，你好。 系振英，振英 系，请讲啊！ 我神居你只手冇事啊嘛，我见我睇翻段片嗰日，你好似俾人哋呃咗一呃喎只手。 哦，系啊，都痛啊，梗系痛啦、啊。 长链住你。 哇、啊，好痛啊！真系呢样嘢要 油压， 系啊要，哎呀好痛啊！系、哎，屌你咩唔痛啊？ 不如你学佢油压。 我学阿黄杨达啊嘛。 嗰啲应该都构唔构成证据啊？呢、這个揸揸手嗰下。 呢、這个就因为我又唔系咩政要啊，又唔系即系唔系咩？ 唔系、啊，但系应该、啊、可能我咁唔知啊咩咯？ 真系唔识呢啲。 不过谂住佢系好大力喎、啊，睇到心痛喎、啊，隔住个 mon 都 痛啊痛啦、啊，大佬佢话我口震，有啲人话我失禁添、啊，屌你咪继续讲啦，系咪？讲多啲啦。唉，真系佢即系嗰啲友啊，唔好 delete 啊嗰啲图，继续话我失禁赖屎赖尿啦，冇所谓啫，唔好 delete 啊，讲捻完之后， 其实佢 两三个钟又 delete 又成咩？ 输到癫咗啫，即系佢好地地一个政党嚟噶嘛， 吓、 啊，即系而家变咗好似，即系佢哋已经无处容身到一个极点啫，我觉得 系，咁 即系佢唔靠佢冇嘢做到噶，不过我想讲咧，唔系个个益友都系书生咯， 即系凡动刀枪嘅都会死喺刀下噶，即系圣经咁讲啫。 哦，明白，圣经嚟嘅， 唔好以为。 明白。 系圣经讲嘅，即系凡动刀枪嘅都会死喺刀下嘅，即系主耶稣就同彼得咁讲嘅。 系咪费事话你恐吓啊？ 奉劝啲香港市民啊，即系有政治信念嗰啲咧，就唔好以为个个人都系书生咯。 吓、啊。哦， 即系呢个世界会反弹噶嘛？民情系咪先？ 同意啊！ 即系阿倪匡话斋，倪匡话斋，呢个反抗嘅力度系同打压嘅力度成比例嘅，系咪先？ 啱啱， 即系等啲热狗唔好咁过瘾咯，即系去系睇下系去好彩啫嗰日，你哋有组织嘅，益友冇组织嘅， 吓， 同埋你哋系有。你是根本有预谋的、 啊、 你又试下找一日看看是不是法国佬做了事是不是、 啊、 平时说的凶狠做的碌是不是、 啊、 我那天就是什么但主要是个镜头我觉得他那一下渣下来我觉得应该有些文章的嘛那里应该有些 都不止渣下来的又拱我埋墙拱下拱下又搭住我等我没得喐啊这样啦、啊、 其实我觉得你很淡定咯那些其实 他说我他说赖屎 你就反转了逆地而处是不是我就是赖屎了、 振英 又去书展。 振英其实咧嗰日咧就我系即系出世咁耐就第一次俾人咁样去包围吓，咁、啊、有少少惊咧系唔出奇。我谂系人嘅人之常情。 我觉得好淡定，我真系淡定，啊、真系淡定。 系、啊啊，多谢多谢。 任何人逆地而处都惊啦，系咪先？ 我谂惊系正常嘅，系咪？咁当然佢围多我几次冇反应，咁啊梗系。梗系我都定啲啊，大佬。 唔系我同啲热狗讲，同佢哋讲，呢啲嘢咧就唔好谂住玩得到好过瘾，唔系个个益友都系书生嚟噶。 明白明白。 唔系个个益友都系书生嚟，系咪咁讲先？ 系，咁我就 有系好有正义感啊，有啲可能系纪律部队啊，可能有啲系335，你唔知噶嘛， 系啊， 冇玩得咁过瘾啊嘛。 明白明白， 系咪先？ 好， 喂好，系咁。 O K， 多谢晒你电话，阿振英，好，拜拜。 系好，拜拜。 吓、啊，喂，兴旺，请佢咪后，似乎有啲嘢都要讲下，一阵间佢有啲文章。 咪前讲唔讲得噶？ 咪前唔讲，有啲时间去研究，要啲时间吓，即、啊、系呢、這个，哎，我真系咗添，因为咧。呢一件嘢咧，我要睇清楚、啊、到底咧发生啲咩事吓、啊？即系我哋去研究一番先。你知啦，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啊嘛，系咪？我哋 digest 咗啦吓，之后我哋会出翻公布，话俾大家听我哋睇咗啲咩，系嘛？好啦，我哋咁啊，一阵间咧就依家就继续接听电话啦啊！时间咧就嚟到7月29号嘅凌晨12:40啦。咁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嘅8191204730条线等紧大家电话。喂，佢有个说法未啊？谂咗好耐咯。 佢个说法就，hello 就啱啱先知。 屌你咪两个几钟就挨一个有鬼用啊！你要讲啊嘛。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系啊。喂， 到你啦，点称呼？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先啊？系啊， 熄咗。 啊，请讲一下。 我就补充翻少少嘅，嗱咁你， 你点称呼啊？ 你个衰厨啊嘛，你 唔系你点称呼啊？吓，你点称呼啊？ 强仔啊， 强仔系，请讲啊。 强仔啊， 系。 你头先个衰厨，你用25蚊出个衰厨，就应该系你出嘅时候 current search 噶嘛，系咪啊？ 唔清楚喎，呢个系。 唔係，其實如果你出個 search 再出個再詳細啲嘅咧，就叫 historical 嘅，即係由嗰棟樓，不過咁遠應該聽唔到啲咩噶啦。另外一樣嘢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嗱、有一條就釘咗佢，就係佢嗰個買賣啊嘛，係咪？即係87萬買翻嚟啊嘛。佢隔離咧應該有個叫 memorial number 嘅，有冇啊？ 嗰、那個 咁其實 memorial number 咁、其實你。有一个 search 咧，叫 memorial search 嘅， 系 你 search 佢就应该洗一嚿水啦，就睇到即呢一个合约啊，即呢一个成交入边嘅详细资料 ，OK 都系会注埋落去。 哇！大出血啊！我嘅台位大佬一嚿水啊，一阵间先揿啊，呢个要。 但如果剛才那位有提供的那個 BVI search 好像要去到成千多元，是不是？ 可不可以試一下一嚿水先啊？ 即慢慢慢推進就係咯。 嗱，我知你講嗰個係 assignment 嗰、那個嗰、個 number 嘛，係咪啊？佢個 number 噶嘛，即係你 memory， 即係嗰個 assignment memory number。咁我就 search 嗰一串嘅數字 ，OK。好，我一間去。 其實嗰個都可以俾錢 search 嘅。 得，我一間去撳。 如果你話嗰個 mortgage 嘅，其實佢 all money 就應該 search 唔到乜嘢㗎啦。咁因為 all money， 你除非你係銀行內部嗰啲，你就 search 到，不過就應該 search 唔到啲咩㗎啦。咁樣咯。 唔係啊，喂，阿強仔唔使理佢㗎啦。佢即係我覺得佢到底係按咗層樓係攞幾多錢嗱，一定唔會細數目嚟嘅。你唔好話俾我聽佢按樓攞幾萬蚊啦，係咪？冇可能啊，係咪？咁一定係攞。即至少都是接近七位数字，你唔会攞20万，你都是可以私贷的，因为系唔需要抵押噶。咁佢如果要攞个楼契做抵押咧，就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数额，系咪？呢个一定噶啦吓。 佢、 你同唔同意先？ 佢哋就嚟收皮就睇得出噶啦，即系你睇佢啦，又卖又借钱又 系咪先 收皮噶啦？ 啊，唔系我会。我会一间去揿噶，一间收咗线之后会去揿噶。你一间 PM 条 link 俾我得唔得？我唔系好识嘅啫呢啲。你有冇我哋 Facebook 啊？ 好啊，咁 你 PM 我啊吓。 有啊，咁其实都好好啦。咁唔该，唔多咁多呢个嘢嘅啦，拜拜。 我唔使唔该，喂，冇啊，喂你咁你 PM 我讲多啲详情，我唔系好识揿。哎呀，死啦，收咗线添，咪真系啊！喂，我都唔识揿啊，大佬呢啲嘢啊，25蚊个我识揿。啊、有个10蚊嘅添，有个平啲嘅添。咁你系一嚿水嗰个，真系唔知道要点揿啊！不过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大佬低端人口，大佬成日真系 check 人啲嘢咩？又唔系法律专家系嘛？ 即系主要都 check 嗰班人啫嘛。 吓、啊，咁你话想 check 下嗰、那个，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叫我 check 下当年嗰一个嘅，即系。check 嗰个编号，咁就攞翻嗰个文件去睇，咁得一间 check 啊，呢啲冇所谓嘅，唔使众筹啊，一嚿水我当买小场波。 唔系你 check 开上手可以 check 埋希尔顿嗰栋啊嘛， 唔得，有 check 希尔顿，你搵啲益友 check 啦，成嚿水。 我唔知点嚟啊！ 哇，嗨，你真系，哇，你真系啊，你兴旺诊，喂，我真系，喂，咁我点请你打边炉？ 系咯，未请， 咪准备请啊！你去咗台湾，大佬，话应承咗你唔会呃你嘅。好啦，我继续听电话啦。希尔顿唔查啦，唉，希尔顿有益友会揿噶啦，系咯，好贵啊！咁样一嚿水一嚿水，喂，我都同你打104，你真系啊，你真系，唉，益友帮手吓，帮手揿。我唔会接受货金噶，唔好意思啊。唔使货金啦，一嚿水就讲笑啫吓。喂，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 哎，我姓张啊。 系你好，张生。 哇，打咗成个钟头电话先至收到，犀利啊！你咁 系喂， 听众打嚟嘅。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 啊。哎，咁其实我就主要系讲啲花生嘢啊，唔讲黄大人物价得唔得嘅？ 啊，你讲咩花生嘢啊？ 哦，知道啲乜嘢？咁首先咧，咁就多谢阿陈推荐咧。 系 两条片咧，咁就令到我即系人生就充满咗乐趣嘅。咁第一咧，系长波哥5分钟啊，即系粗口横飞，实在太好笑啦。 O K， 系啦。咁啊，第二咧 系 你评官顿嗰场马嗰条片，系啦，即系点样讲咧？即系我唔知道你网啲网络上面其实应该有好多啲讲马嘅片， 系啊，好多噶，系啊。 吓、啊！你知唔知嗰个叫李献计嗰个？ 哦，嗰条废柴嘛吓、啊，四眼嗰、那个唔着衫嗰个啊嘛，冇衫着啊，穷到吓。 系啊，佢成日话佢啲人咩啊，俾人哋咩俾 YouTube 封杀啊，又俾美国冇封杀咁着，而家冇乜人咧，即系基本可能大力即系屌啊，昆顿啊，阿莫雷拉啊，望啊咁啊，咁希望咧阿陈哥可以啊，即系做多啲关于平埋嘅片咧，即系喺呢方面系非常之有呢个功力。 哦，多谢多谢吓，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想问诶呢样嘢，咁就系、是、啊，关于希望你哋即系嘅经历啊，可以讲下，因为我就本身就对大学啲生活就比较兴趣嘅，咁希望即系我谂其他观众都 聽過嘅，即係咧誒，你知你而家就暑假啦，就暑假結束啦，咁啊高登啊聯登咧第一件事就係出嗰個 topic 啦 ，OCam 啊。咁因為我本身就冇讀過大學嘅，咁其實咧年年聽到啲新聞咧都講 OCam 有幾咁人賤啊，點遊戲咁無聊啊，又話玩到啲學生就玩到肌肉溶解啊，其實我就想整知道喂，基於啲人乜差嘢嚟㗎？次次都是負面的喎，出親啲 OCam 啊，講嗰啲活動啦。 哦，咁好多嘅，玩 OCam 又玩到肌肉溶解症又有，手足口病又有，嗰啲大腸桿菌啊，各樣又，我都唔知道玩乜㗎係啊，咁好多㗎、 哦。你自己冇入 OCam 嘅，你讀大學 都係。我冇去喎嚇。 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就係、是、我哋網上睇嗰條片啊，關於嗰、那個你讀城大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就係、是、見到話嗰陣時話係選嗰個學生會嘅時候咧，咁突然間咩好似主席嘅反台，跟住屌柒兩個候選委員咧，跟住兩組人戇鳩鳩俾人哋屌。 哦，嗰、那個 咩嘅選舉嚟㗎？ 嗰啲係應該。啲学会嘅选举啦，一啲学会嘅选举啦，嗰啲系，但系好无聊啦，嗰啲咁样反台就 over 咗啦。 即系究竟喂，嗰啲大学嗰啲生活，啲学生嗰啲呢啲就系大学生嘅质素啊！喂，听亲即系例如又话住科，咩俾人哋搵碌嚿蛋搞人哋个头啊！喂， 系 咪咁小学咧？系咪咁无聊啊？究竟啲大学生？ 咁呢啲又不能够以偏概全嘅，我谂系呢啲个别嘅案件啦，可能系我唔系今年又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冇跟学界嗰啲嘢好耐啦。 哦 ，OK， 咁我想问一样啦，阿陈秋，呢个就可能同关于去年嘅事情有关啊。 系， 因为我都系睇新闻讲嘅。 系， 就最近咧，好似呢一两年咧，学生会都系选装，唔知你知唔知道？是有好幾間學校都係斷裝學生會。 斷裝我知道，我有份促成其中一間學校斷裝添嚇，因為我唔想佢嗰、那個左派社民聯嘅復辟啊嘛嚇，我知道嚇，我有份促成添，有一間學校係。 係啦，嗱咁即係咁樣啦，即係都即係我就對呢件事就冇乜意見嘅。不過即係去咗年之後咧，咁、那個客觀效果就好似啲學生。都唔想特別係唔係叫做參加學生會嘛，叫做政治參與較為多啲嘅，好似都冇乜咯。 我諗就算唔係嗱，我又同你講啦嚇，張生，關於學聯嗰樣嘢咧，學聯其實到依家咧依然係運作同埋存在嘅，佢係包含咗四間大學。咁但係咧，咁如果你話如果退咗聯之後啲大學生冇興趣咧，我覺得冇乜必然關係，而係成個大環境係轉變咗。大家都覺得可能在這一段時間沒什麼出路啊，我搞這些事的時候呢是沒什麼興趣啊，那就不搞咯，那不可以將你一方面又說即是他們的質素怎樣，另一方面又逼迫他們去做一些即是所謂政治啊社運的事的嘛，那他們有他們的選擇的，我相信 即是我就不是說即是跟這件事有沒有關係啦，但是好似而家即係啲以前啦，即係我又唔係以前啲人做得好，即係話 其實學聯咧，只不過喺2014年嗰一年咧發揮過作用嘅啫，咁多年嚟冇作用嘅。你查翻啲記錄啊，嚇學聯係成立咗50多年噶啦，係得2014年嗰趟係發揮過一次作用咁大把，就係同林鄭開會嚇學聯五指同埋林鄭開會嗰一趟啫，嚇咁多年嚟都係除咗收錢就冇 啦，係嘛 嚇？ 同埋佢个系咪佢搞旅游公司噶？学联旅游噶嘛系嘛？ 嗰、那个已经应该冇关系噶啦，学联旅游就你如果想知道关于学联嘅嘢， okay. 或者我可以 refer 你去学联嘅相关人士嗰处好唔好啊？ 哦，唔系，其实我就即系想知样嘢咧，其实学生即系基本上就因为呢几年嘅政治环都变成哦，政治都唔想你啦。咁会唔会话呢个学生力量对呢个政治嘅角色系咪已经？基本上個影響力即係冇乜咧，即係嗱，你嗰個黃之鋒 又，我相信又唔會嘅，始終學生運動就係一個橋頭堡嚟嘅。咁當佢哋再活躍起嚟嘅時候，咁我唔相信係會即係失去咗佢嗰個能量嘅喎。咁但係你依家係希望佢做咩咧？掟磚啊？ 喂，我哋反对掟砖喎，依家系绝对唔可以做呢啲激进行为啦，俾人拉噶嘛，大佬吓。咁、啊、你希望佢做咩咧？去游行咩？游行又话冇用啦，系咪啊？咁不如唞唞啦，系咪先？即系你系咪一定要佢哋要做一啲嘢嚟到去？咁你咪变咗揾嘢嚟做，咁佢冇效果噶，不如唔好做啦，系嘛？即系依家佢中意休养生息嘅，我觉得系尊重嘅。连 学生佢都唔选，即系基本上连校内事务佢哋都好似都唔 多。佢有问题啊？ 攞 CPA 啊算。 咁有乜问题？一定要选学生会嘅咩？你知唔知我曾经选过研究生会，我个政纲系解散咗个会去，因为呢会系藏污纳垢，我认为系嘥钱吓、啊，即系我觉得唔系一定话一定要嗰啲学生要好踊跃去选学生，佢当然佢去选，佢有咁嘅心去服务啲同学啊，贡献个社会啊，咁我哋都认同嘅吓、啊，但系咧就唔一定你要求有一班咁嘅人去做噶嘛，你知唔知要休学一年嘅上学生会？ 休学先啊！ 咁梗系要啦，咁繁重啊呢、這个事务，即系佢要牺牲自己一年时间。 有人系因为因为要上进而搞到退学咯。 咁啊系咯， 当然必要。 咁咪系咯，咁点会要求佢哋去一张生？咁呢、這个，因为呢个唔系 compulsory 噶嘛，佢去做学生会做与唔做，咁唔做咪搵得闲嘅，有去做临时委员会咁啊，当赖过咪算咯，我都冇乜问题呢样嘢系，好唔好啊？吓、 嗯。 好多谢晒你电话啦，张生，好唔好啊？ 好多谢晒 都。O、okay, K， 好，拜拜。 记住，讲多啲码，唔该。 系，好好多谢你电话。 好 嘅，拜拜。吓、啊，张生都几搞笑啊，系咪啊？ 选乜鬼啊？学生会 我 冇影响力噶啦，再 不嬲我都话叫啲人唔好嘥时间噶啦，选咩啊选？至紧要咧，选学生会都唔紧要，就唔好俾嗰啲社民联啊嗰啲人伏辟吓，就系咁多啦。即系我唔觉得咁，喂咁啊，黄亚文去选啦，系咪先？唔通我认同佢啊？啱啱先，大家嗰啲理念都唔同，系咪？ 棋子嚟啊嘛，即系一条阶梯啊嘛，进入呢、這个社运界，即系进入社民联嘅阶梯。 即系做政棍嘅阶梯啊嘛，呢样我大家明白噶啦。听我好耐嘅益友就好啦，我哋接下一位嘅听众啦吓。你几搞笑啊！呢啲 而家 Facebook 系咁洗版后拗， 系咩？ 好啦，留言啦。 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到你啦。 喂，你好。 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咧？喂。喂，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啊，听众。 喂，听唔到，听唔到。 吓、啊，听到啊，请讲啊吓。 啱啱有啲嘢做，所以你打咗你一次都唔系太得啊。 吓吓吓，请讲啊。 我想嚟讲，咁我叫做猪仔啦。 猪仔啊，嘛，请讲吓。 我想嚟讲下关于嗰阵时即系书展嘅嗰啲趣闻啦，关于热狗嘅。 系。 咁首先就讲下，其实佢哋其实即系目即系今年都可以见到佢哋真系玩仓库翻噶啦。佢、哋其实我即系我系头嗰几日都有去啦。其实我留意到佢哋即系有人嚟买，但系唔会系买佢哋自己出版嘅书，而系反而去买翻啲佢哋买版权去买翻出嚟嘅书。 即系代理啦，嗰啲叫做吓。 系啊，系啊，佢、反而系买代理，即系例如日本书啊，外国嗰啲外国嘅小说啊。跟住我见到我都同佢讲，其实呢度系甚至系我睇嗰条数系比即系一般书局现时买个价系再贵啲嘅。 嗯。 跟住我都叫佢讲，如果你想买，你不如你过去啲平嘅书局买，唔好喺佢哋嗰度蚀啦。跟住又但系都见到其实佢哋即系待人接物系好差啦，嗰啲即系员工，即系问下佢哋有冇啲唔知唔同嘅书买啦。跟住咁一问下佢哋嘅时候，佢哋都系讲话你唔买你又过主啦。 哦，有咁样讲嘛？系咪噶？会唔会会咁讲说话啊？唔系嘛？ 冇钱收啊，班中 唔系啊嘛吓，咁样 难。唔系嗰啲职员啊，嗰啲义工嚟啫，或者手足啊，佢嗰啲 吓，话会咁样闹客嘅咩？我唔知吓、 啊，我试过咯，我唔知系咪 你试过？ 你试过？咁我都信你噶吓，你咁样专登打电话嚟讲， 系咪即系佢即系草木皆兵，觉得个个都去搞事、啊？ 唔系个个都益友嚟嘅，屌你！一唔买嘢就益友嚟噶啦，斋睇唔买就。 跟 跟住嗰陣時，我就係第一個又見到佢哋俾人投訴啦。就係嗰陣時啊，唔知邊個喺即係古裝嗰條友喺度唱歌啦。 係 ，OK。 陳鴻儀啊，定係邊個？孔文希。 誒唔知，總之有人唱歌入邊，跟住係揾人投訴啦。跟住佢哋係，跟住係噪音係大到咧。嗰陣時我喺壽司塔嗰度揾嘅簽名書，我都聽到佢哋 係多謝多謝， 係好過分嘅。跟住所以其實就係、是。 嗯， 所以其实佢可以睇到，其实佢哋系即系当自己嗰度系佢哋买晒啦，喺开卡拉 OK 啦， 系即系佢当即系系咁喺度唱歌噶嘛，我记得佢哋又喺度开麦噶嘛，好少系静嘅。 跟住，但系最搞笑系佢哋嗰阵时咧，有一 part 咧系啊，即系啊个叫咩陈云讲嘢啦，好搞笑喎！佢嗰阵时讲嘢，佢就话佢竟然觉得咧 BBC 嘅英文系好差咯。 咩 BBC 啊？ 即系英国广播电 台嘅 英文系差咯，系、啊，佢话竟然觉得佢哋嘅英文系差咯。 几特别。 陈云讲噶， 系即系陈云，佢话 BBC 即系英国广播公司嘅英文差啊嘛。 英文差咯，系啊。 唉，即系咁都得啊。 系啊， 但系佢 跟住佢用劲怼就话，为咗令大家听得明，我会帮大家翻译咯。 即系嗰只系喺佢现场听佢讲嘢，定系听佢上次评论嗰个乜鬼嘢啊？ 现场嗰阵时听佢直播紧嘅。 咁得意嘅，无啦啦讲 BBC 英文差嘅，但系就算 咁啊， 即系好少人系香港人咁要求高先，咁中意挑剔人英文差啫嘛。 仲要佢系一个伪中文教师，你可以咁讲。 佢系一个被咩啊？自称就被政治迫害。因为产出少而遭不获续约的中文老师 啊，系啊，所以其实都见到佢哋系几咁目中无人，几咁自大咯。再加上其实佢今年咪有本新书咩？《黄天击杀》《 黄天击杀榜》啊，嗰个叫萧杰嘅人出啊嘛。 系啦，我有过去查过啲内容嘅，其实就睇到佢系即系类似系做我而家中学嗰啲功课，即系搵资料跟住就写。其实佢好少个人见解咯，成份嘢其实好似睇维基照抄咁咯。 不过佢就叫结集咗一啲资料咁啊，系嘛？ 系啊。 因为佢吹捧到呢本书好劲噶，即系佢嗰阵时佢试过屌晒咁多个人啦，然之后话系咁吹捧嗰啲咁嘅萧杰啊嘛。 系啊，我嗰阵时睇下佢会唔会闹神佢，我而家睇落去其实入边全部都系啲估，即系啲维基嗰啲资料嚟，根本就系 冇分析。 系啦，系啦，所以都系想讲下，讲下其实佢哋就系几咁荒谬嗰成个书展。 其实呢本书我谂过买噶，我想睇下佢讲乜咯。 唔好咁啦， 唔系咁全部都要睇噶嘛。 好啦，咁今日都差唔多啦，多谢你。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下神区啊，支持下呢、這个宇宙城邦电台。 宇宙城邦电台 系 开设嘅电台。 系啦，同埋支持下都支持下教主啦。 梗系支持啦吓。 系咯。 好。OK，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啊。喂，一下希望请我哋。 有咩嘢讲？ 我哋好多唔系，我哋咧咪住先嗰个咧，我哋暂时咧。按下不表先因为我哋收到消息 好大热呢啲咪 要 好赢你 我哋要证实一下先因为我哋需要啲时间去证实 好赢你呢个 啊总之呢啲嘢真係冇好大热嘅啲人真係报应呀咩係报应呀唉你真係啊 唉，即系睇下有咩先啦。 喂，要仲睇我唔系，我仲核实紧，因为都需要时间，唔好意思。暂时亦又唔好意思啊。咁唔紧要，我哋会系你俾啲时间吓。 唉，真系。 喂，同我想问嗰啲 TIFF 档系点开？咁唔识开啊，大佬。 TIFF 档啊 ？TIFF 咯。 Google 下咯。 OK， 我 Google 下吓。 你接电话啦 ，Google 啊。 O K， 咪依家接紧嘅啦个电话就。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阿聪啊。 阿聪，请讲啊。 喂，城区冇嘢嘛？边喂？ 哦，嗰晚有心吓，冇嘢，冇大碍。 但系我睇到都好，我即系我想话阿鸠达咧， 系 即系佢唔系一个领导嘅人咯。 吓，点解咁讲咧？ 即系我哋以前僆仔出嚟。 我點會啊？即係我大哥嘅話，我點會企最前啊？ 哈哈哈！ 我應該咧就應該企第，即係我講佢應該企第三行。 係。 第三行咧，一起控咧，一拱前邊嗰個咧，咁前面再拱空你嗰個咧，咁就打噶啦嘛，係咪先？ 嗯嗯嗯。 即系唔会话佢自己又惊企最前，就谂谂下又熬底。咦，如果喐你会唔会有问题咧？佢自己又缩翻后喎。 系， 即系我觉得佢唔系一个领，唔系一个古惑仔咯，佢唔系一个领导嘅人咯。 O K， 明白。 系 啊，都系噶。咁佢自己都要行埋出嚟嘅时候，用领咩道啊？系啊，真系。 我真系我睇到我好嬲咯，嗰下我觉得佢好无，即系好。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咁多人要围你咯，你系一个读书嘅人，系咪先？我觉得佢，即系我唔知点讲。我睇到我，我啱啱又啱啱揿紧 Facebook， 见到你现场直播，即系都唔知你咩事。见你带住个热狗行嚟行，我心谂咦，你个衰仔又玩旧年嗰招，即系嗰啲嚟咯。啊，点知佢哋咁勇猛，成班出晒嚟。 哈哈哈！ 我真系等，我真系睇到好紧张嗰刻，因为你现场啊嘛。 嗯嗯嗯嗯。 即系我觉得等你紧张，佢哋会唔会打你咧？ 即系会唔会打我系嘛？哦，喂，真系有心，多谢你关心下。 但系我觉得你咧，你系我见过咁多人之中咧，系你最淡定嘅一个人咯。 吓、啊，点解咧？ 咁我见惯呢啲场面啊嘛。 哦，咁冇办法噶。喂，嗰一刻咧，我话俾你听啊。嗱，我即系讲啦，阿聪，点我硬着个柒头皮都唔可以。真系喺度喊惊啊！嗌救命噶啦！个镜头影捻住啊嘛，因为系唔系我冇得 讲啦。你嘅事情啊， 或者 有僵过啲大哥啊，即系我见咁多人之中咧，你够僵。 唔系咁冇讲，冇。 咁同为你，咁同为你系话处变不惊，你唔系专业噶嘛？ 唔系我焗撑嘅嗰下都系，大佬我都冇得拣嘅，其实。 系我就话你未见过呢场面啊嘛，你但系你系可以处变不惊。我係嗰下咧，我真係覺得，喂，你即係真男人咯，唔係佢嗰啲係男人咯。喂，你人多而好型咩？但係你型係喐咗手啦。 嚇！佢唔型啊！屌咪有咩拖埋老婆落水你咪兴旺请佢认唔认？即系个老婆攞嚟锡噶咯，我哋觉得系，就唔系攞嚟屌你咪俾佢攞嚟。 我真系好欣赏，我觉得正常讲，我觉得好十分欣赏你。 系多谢。 有啲人话读书人咧系细胆 吓， 怕事。 细胆噶，我都细胆噶，大佬我都怕曱甴嘅系啊。 梗系唔系啦，因为我见过好多呢啲场面。几多民生嘅人啊，一见到啲场面啊，缩晒。大哥，下次唔敢咁嘅啦， 我梗唔系喂，嗱唔得喎，喂嗱呢一个咧，喂呢一个唔得噶，因为镜头影住啊嘛，镜头影住啊，租租个镜头影住，我唔缩得噶，嗰下系唔缩得噶。 系 咁唔系，我会当然我会惊，但系嗰一下我不能够缩咯。咩？你头先讲嗰啲咩？即系求和咩？梗唔得啦，大佬。唔得啊！ 求和咗啦，喂，你咁样埋嚟，你已经得个墙角噶啦，知唔知啊？ 系墙角，摆入喺嗰个。 你喺墙角噶啦，吓。正常一个人系咪会即刻话，哎，冇嘢，我嚟呢度，唔系影你，即系正常都会讲一啲即系缓和气氛嘅说话啊嘛，系咪先？但系你冇，系咪先？ 哦，冇唔系冇得缓和噶啦，佢而家咁样仲点缓和？一层楼都俾埋银行。 你又好嘢喎，吓，你起埋佢。 好惊啊，系啊，喂啊，阿力听紧啊，力哥，喂。即系我好惊噶，系啊，要同差人哥哥讲啊，系啊，好惊啊，好惊啊，真系。 即系唔系我讲你事后惊系正常嘅，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做错事，事后会惊系。 唔系当下都惊，当下我都话系惊噶。 你嗰下唔惊，你嗰下唔惊系一个表现一个喂，大佬你几多斤？我都唔知你重咧有冇百二磅。 好似冇啊，唔知有冇冇磅。 我就讲你个胆唔止百二磅咯。 我个胆唔止百二磅啊，咁啊要有病我要割咯。唉，真系啊！ 你哋大胆到啊！我哋讲你真系坚啊！ 唔系坚咧，就唔系喺嗰个位嘅，屌就喺今晚呢个位，呢个坚啲，我觉得。 你都靓仔啦，起咗佢唔知几多年前买嗰楼，我都其实我心里面拍手啊！你读书人咧，读书人我同你讲，喂，唔使即系粗口，我都系广东人，即系中意讲系正常嘅，即系点都系正常嘅。但系你用到一啲方法，系用啲。即係我呢啲合法、合情、合理嘅時間，即係佢揾你嗰啲嘢出嚟， 我覺得喂，你真係一個即 係買咗大家，即係用文明嘅方法去處理咯。我覺得係 啦，用文明方法處理咯。即係佢用一啲咁嘅手段嚟對你，但係你用一啲文明嘅手法嚟對翻你。其實如果而家你見到而家， 依家嗱，我哋 Facebook 13,400 ，YouTube 就1,100度啦，吓2,000+人度啦。 唔系嗱，我讲真，我唔系太厉害，但系我觉得啲人应该要学你咯，要聪明啲咯。 我唔使学我嘅，大家总之自己吓， 又 系自己就得啦， 就冇退缩，即系唔系特区哥教嘅， 系 咩冇事就冇事唔好搞事，有事唔好怕事。 系 你即系做得，你做得到呢几句呢八个字，你即系做你做下咯，有事真系不怕事。 好，喂喂，多谢晒你电话啊，阿聪，多谢支持啊。 我赞你 嘅 啫，你系。 O K，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O K， 拜拜。好啦，咁啊，兴旺请，似乎我哋都即系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即系俾钱啦，系咪科金啊？点咧？100元，唔系100元一趟嘛？你冇头先听到阿益友讲咩？啊，头先阿强仔讲100元。俾屌你老母抵俾啦，嚿水我俾咯，唉呀真系 check 下咯， 要 check 呢个， 震 撼啊 咩啊？ 震撼啊！ 极震撼啦，大佬！ 你哋有好人的你，惊两份。 唉，喂，不过佢都好好捻多嗰啲，即系。即系摘要编号啊，大佬， 你逐个仔都要 逐个揿都唔使记低噶，佢嗰啲系喺嗰个网度有嘅，但系好捻多咯。喂，即系查边份啊？喂，可唔可以讲定？好捻贵啊，因为 揿错俾一嚿要。 喂，屌揿捻错啊，又俾一嚿，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冇得俾你预览噶，唔好意思啊，大佬，因为佢系要你俾捻咗钱啊，佢先俾你睇噶。即好似睇牌咁啊！你明唔明？但系冇派彩啊嘛， 有嘅咪见见鸟咪派彩， 我见鸟当派彩啊嘛。咁阿黄杨达喺度啊啊 啊！都唔够啊！ 啊揽紧住个头啊！屌你谂啊啊！唉，我继续听电话。咪最紧要大家，我觉得文明人啦，用文明嘅方法嚟到去处理咯，系嘛？同唔同意先啊？兴旺陈， 要啦呢个。 唉，嗱，我哋听到一两个电话，因为我哋真系要俾啲时间，我哋去消化一下啲文件。啊，揿紧噶啦，揿紧系咪？我好捻揿噶，真系。俾少少时间我哋吓，咁我哋就会系听埋啲电话啦，吓做少总结啦，咁样好唔好啊？ 好啊，好好。 吓，早晨点称呼啊？ 陈生啊， 陈生你好，请讲啊。 你好啊，陈生。 系你好， 喺度。 系啊系啊， 喺度。你都喺度 ，OK 啊。因为嗰日书店冇乜特别啊嘛，系嘛。 哦，冇咩，有心。嗰日系吓一吓咁啦，俾佢吓。 哇，咁都我睇翻你睇翻段片咧，其实我有啲神上天激素咧，好激动嘅。 系点解？ 因为即系我睇见喂。因为你十几个都大人嚟噶啦，喂， 啊、 你喺个咁嘅书展里边做啲咁邪恶嘅事，你觉唔觉得即系好肉酸咧？啊？ 哦，佢咁我佢十几个大人黑靓仔， 麻痹走去围住个人， 嗯 搞乜嘢系咪？ 嗯 你又唔够胆喐手系咪啊？ 系噶。 嗰个叫街市咩啊？街市咩话？ 街市勇啊！ 街市勇啊！ 哈哈哈。 呢啲咁嘅人渣，你翻屋企食蕉啦！你大佬会教你打交啊？你即刻即场开波，你使乜叫人哋咩公厕又去边度啫？有地方啊？要落去个非洲先打咯。 唔系阿陈生，我有一样嘢想纠正佢噶。其实咧，嗰个臭格咧就唔系，即系我想可能佢想讲系次格啦，或者系即系。就唔系臭格咧，会展系冇臭格，臭街差馆先有嘅。我谂佢搞错咗、那个街市用啊，唔会会展话有臭格 嘅。你有讲我睇见嗰、那个，我绝对相信你系好安全嘅嗰、那个环境啊？点解咧？ 系 因为全部都似弱智咁样嘅。你睇下嗰个叫马启聪，好似低能到咧，佢唔知系咪以前巴富街嗰个特殊学校嗰啲。 嗰啲唔知第幾屆個學生定還是舊底咧？葵芳咪有個叫咩冰紅照日輪特殊競年中心嘅，嗰啲唔知又唔知第幾屆嘅畢業生嘅。妖真系成包傻仔咁样玩紧罩咁样，又话走嚟空人哋。即系垃圾到不行。我就嗰个街市啊，叫街市用嗰、那个，你第一你个街市你影响咗个嗰、那个街市个名啊。第二你叫阿勇啊，系影响咗叫阿勇嘅人嗰、那个嗰、那个名啊。 嗯， 系咪先？即系不知所谓咁样乜人嚟啊？咩臭格咩咩臭格？臭格形容厕所咁，喺厕所叫臭格嘅咩？因为佢有冇读，即系佢唔知喺边度读书嘅呢啲啫。即系 臭格喺差馆自由噶，就系嗰个拘留室就 成班大众黑衣咁样样就扮紧晒嘢冲埋嚟，又唔知做乜鸠嘢。你救捻张黄嘅柒头搭，你咪救张失旧热狗落去阿陈居个口度咯。屌你啦，系咁推哈哈人哋，你又惊俾人告？屌屌老母，你都未捻够胆，系咪先？屌你咁捻样十沟几人，唔知做乜柒？ 咪嗰一下就不能够讲粗口嘅，我相信佢都有所罩忌啦，喺嗰个公共嘅位置吓。 肯定系啦，呢啲咁嘅人渣，佢都惊死噶嘛呢啲。 吓佢亦都会吓嗱、啊，我亦都话或者都唔好系讲出一啲其他歧视性嘅语言啦，或者阿陈生都吓、啊，即系头先讲饱富街嗰个要提一提你吓、啊，知唔知啊？ 哦哦， 咁啊喂，咁啊今晚就好多谢晒你嘅意见啊，陈生。 O K O K， 多谢你电话吓。 好啦 ，O K， 拜拜。咁啊，即系今晚咧，亦都系即系做少少总结啦。就是、我哋今晚得到嘅一个嘅查获到嘅资料咧，就系黄杨达曾经2007年就以低于市值咧嗰、那个价格咧系购入个单位啦，就2110蚊一尺，嗰个尺数咧就411尺系实用面积。咁啊，同年咧，附近即系佢嗰个成交咧最近嗰两个月咧，即系讲紧2007年啦吓。分別咧係能矮過佢啊！佢住十樓啊嘛，咁其餘兩個單位咧分別係2466蚊同埋3315蚊一尺，明顯係低於市值嗰個價格。第二樣嘢咧就係講咗黃楊達咧，依家今年嘅4月20幾號嘅時候咧，將佢嗰個嘅樓契咧係向交通銀行咧係抵押咗啦，啊，即係做一個所謂嘅按揭啦嚇。咁、啊、佢可以話唔係啦，我唔知個咩啦。咁如果唔係就。唔系就你搞讲啦，系咪？屌你老尾，你可以话唔系嘅，原来查到嘅，因为你管讲咧，你话唔系得噶啦，吓咁啊！我哋就需要啲时间嚟到去，即系睇一睇嗰啲嘅嘢咧，有啲嘅英文写啊。你知我哋又即系我就你就唔紧要啦，系咪？阿陈兴旺，你就用英文读大学啊嘛，我唔系啊嘛。啊、我读中文系咧，根据阿陈秀慧嗰个嘅逻辑就读中文， 嗯、IT 就唔捻识 I T 同英文嘅，咁所以俾时间我消化下嗰啲嘢。不过咧，都喺消化之前咧，都系讲啲嘢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即系个人咧，如果系即系个男人啊吓，系咪应该担起一头家啊？系咪啊？就唔应该拖埋嗰啲老婆啊嗰啲落水咯吓，啊、只能够讲到咁啦。啊、 即系好嘢就要就唔好唔益人咯，做个老婆嚟噶嘛。 咁到底佢有冇当当嗰个系佢老婆咧？咁我唔知啦吓。咁、啊、我哋或者留翻 下一集嘅时间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啊，系嘛？我哋唱晚安歌咯。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我哋有最新消息会同大家公布啊！ 点啊，萧生都有最新消息啊！ 喂，但要就系你唔好话佢唔掂啊，你最好话佢好掂啊！你话佢好掂，好掂， 本岛台好唔掂啊，萧生！ 你可以话我哋绝对唔掂吓。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次。